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你哋好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冇错啦，今日朝头早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咁啊头先听轻谈展唱不夜天啊，阿刘龙咧都已经话咗俾大家听噶啦，咁啊今日咧气温方面系23度，相对湿度93%，朝头早咧都系一个字湿啊，咁啊。呢排都系噶啦吓，咁啊天文台即系早喺上个星期都预告咗咧，就系今个星期都会相当之潮湿，不过就仲未见到嗰啲咩相对湿度100%嘅出现，咁啊暂时咧即系我哋睇翻呢一个嘅湿度显示，咁但系咧天气的而且确系湿嘅，咁好多时潮湿都会令到我哋个人啊攰啊，猛整啊，容易咧就觉得唔聚财啊咁样。有啲咩辦法可以處理下佢呢？啊，轉頭我今日都約咗阿中醫師，就講下呢啲即係同濕啊係有關嘅問題，有啲風濕啊咁樣，又亦都問埋嘅，咁頭痛啊又問埋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咁啊開始今日早上嘅晨光第一線，咁啊望翻今日係2024年嘅2月21號，農曆咧就係正月十二嘅早上嚟嘅，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好多时我哋人生入面会设定一个又一个嘅目标，设定目标嘅原因系啲乜嘢呢？可能你会话我设定目标当然希望完成佢啦，可以完成嘅当然系好啦，但系设定目标唔一定要完成嘅，系要令到自己有一个明确嘅方向。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呢句说话系李小龙讲。不过当我哋有阵时追寻自己嘅目标嘅时候，稍微攰一攰，你都要揾身边嘅朋友倾一倾。再认清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咁先至可以令到自己休息完之后，可以再继续追寻自己的目标。 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倾心。人越近越不敢发问，人越近越不敢将我心拉近，我的心安已下沉，心里留住了自由苦困。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仍然情愿更甘心不悔恨。让风光依你，无奈地让他将欢欣交给你，我的悲伤都求你痴情，宁静里让我可跟你一起，沉默地任痴心塌地，沉默地在唏嘘中送走希冀，剩我空虚中忆记，仍在偷偷想你。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都甘心，我都甘心。 等。如何在你心窗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这份情仍在我心心烙印。 一首作品来自 Raiders，由佢哋嘅倾心开始，我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望出边嘅气温方面系点样咧？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嘅雾，以及咧就微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嘅。最高的气温都会去到27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所以呢啲即系回南天啊。展望明日潮湿有雾，咁啊日间温暖。星期五咁啊东风增强，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而家23度，相对湿度92%嘅。揭报纸咧，即系唔单止香港本地嘅新闻啊，呢个咧嚟自越南嘅。好啦，越南咧有报章咧就话到啦，民众啊，即系当地人咧迟婚。都已经咧就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大嘅趋势，咁啊尤其是啲大都市啊，即系啲咩胡志明市啊、河内啊呢啲地方咧，咁其实年轻人咧就倾向先追求事业嗰个嘅成就，简单啲嚟讲，搲个银先。好啦，咁啊胡志明市咧，佢哋初婚年龄咧就喺呢一个嘅叫做2022年啊，就已经去到呢个29.8岁，逼近30大关。咁啊，见到佢哋官方啊，即系越南官方咧，亦都即系发起一个运动，咩嚟嘅咧？叫做赶在30岁前结婚嘅运动。哇，呢个真系好啦！越南自1986年啊，即系佢哋嘅一个开放之后啦，市场化嘅改革亦都带动咗佢哋嘅经济成长。嗱，同一时间，民众结婚嘅年龄咧，发现原来同经济咧都挂钩嘅，经济慢慢向好嘅方面咧，大家都会想去享受一下。甚至乎咧就系叫做自己嘅空间咧，感觉上需要咧就多咗嘅，咁所以咧对于个年龄嗰个嘅叫做中位数各样嘢咧，都慢慢咧就延后啦。呢个调查亦都显示出，原来咧自1989年至到2022年，越南嘅男性初婚年龄咧已经由24.4岁，咁啊快速咧就去到呢个29岁，女性咧就由23.2岁。就会结婚啦，然后咧就去到24.1岁嘅，所以佢哋嗰个叫做越南民众啊，初婚年龄嘅攀升啊，拉高晒平均初婚年龄嘅一个叫做主要嘅群族咧，就系、是、当地嘅白领啦。好啦，睇翻啲数据啦，咁啊越南嘅民众喺2022年啦，咁啊初婚年龄平均咧就系26.9岁。咁啊，同一时期，咁啊，经济重镇胡志明市嘅市民咧，初婚年龄就已经系29.8岁，咁啊，首都河内咧就26.9岁。咁佢哋都话到咧，会出现一啲嘅问题，就系佢哋有阵时要升学啦，跟住工作五年，其实个个大城市啲人啲数都系咁计噶啦。咁啊，等大学毕业啦，工作几年啦，叫闯下自己嘅事业啊，咁搞下搞下，其实你都计到啦，都已经系29、30岁啦。咁问到佢哋啲民众，佢亦都得几时结婚啊？个个咧都异口同声话唔急嘅，唔急嘅，唔急嘅咁样。咁啊，亦都话到一啲嘅民众啊，佢哋亦都好希望咧，就去海外咧，就多啲就系见识多啲嘅。咁啊，如果你真系谂住去海外，譬如留一两年嘅话咧。咁你又加多一两年，咁即係已经去到三字头啦。咁所以呢个数据呢就2022年年尾出啦。咁今日就公布返嘅时候呢，咁睇返2023年呢，咁都几相信佢哋 譬如胡志明市和河内都很大机会会冲破这个三十大关的了。越南人结婚也都深信就择日的，所谓择日即是找了良辰吉日，见到他们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很愿意就是趋向这个的走势，就是还是要择日又成，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尊重文化传统，也都尊重长辈的，长辈他们也都会希望找回一个良辰吉日就去到串埋的，变了有时候要夹埋这些就好像难上加难。而家民众咧，即系当地人嘅民众，都越嚟越迟婚噶啦，甚至乎咧就对婚姻咧就开始失去咗兴趣。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就有一个咧发起叫做赶喺三十岁之前结婚嘅运动，更加呼吁咧嗱，女性喺三十五岁之前咧就生埋呢个第二胎添。咁啊，惊民众咧就对恋爱啊，对婚姻嗰个观感咧又再次有改变。咁所以而家咧亦都慢慢发展啊，即系有冇啲辦法誘因啊？即係例如好似香港咁樣，啊你生一個嘅咁會有兩萬，或者好似韓國當地咁樣咧，如果你結婚，甚至乎生小朋友嘅會有都幾相當大嘅補貼啊嚇。咁啊呢啲民呢啲嘅方法咧，喺唔同嘅叫做地方啊、城市啊，可能都越嚟越多咧，會開始咧就係慢慢見到會實施噶啦。 用虚情从未好，悠然在故事里画出当天那初。 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望一望有咩成语啱使先。喂，今日呢个咧好啱大家用，可以增加大家嗰个嘅叫做工作嘅速度啊吓。话说唐朝一位著名嘅画家，佢名叫张祖，嗱佢善于咧就系画山水画、松石啊，特别咧就系画一啲松树，简直系拍烂手掌。我今日嘅成语唔系拍烂手掌，好啦。张祖咧画画嘅时间咧，佢有啲与众不同嘅地方。今日嘅成语都唔系与众不同。话说咧，佢可以左右手每边咧都系画唔同嘅嘢，即好似以前咧《神雕侠侣》啊，嗰个周伯通，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嗰个技能啦。好啦，我顶多咧都系左右手都可以用筷子夹唔同嘢嘅啫，写字我都问水。好啦，咁估唔到呢位张神咧？佢就竟然间可以喺个纸上面左右手同时咧就画出啲栩栩如生嘅嘢。我今日嘅成语都唔系栩栩如生。好啦，于是乎咧，佢就发明咗第二个绝技。佢已经觉得自己好劲噶啦。佢就甚至乎咧就用埋嗰啲冇嗰啲毛嘅嗰啲净系一个管嘅，即系毛笔啦，但系冇咗个毛笔个头啊，用嗰个管咧就同佢嘅手指咧就并驾齐驱，就可以同时画到唔同嘅嘢。佢甚至乎可以攞住一塊白布，咁用手指同埋攞住嗰个管啊，毛笔个管状咧，左右去到涂嘅时间咧，一样可以画出非常之美丽嘅山水画。好啦，今日嘅成语重点嚟啦，原来今日嘅成语咧，呢个故事就系出自于呢个双管齐下，左手咧就系你嘅手指，右手就系毛笔个管头。同时间做唔同嘅事情嘅话咧，如果你可以驾驭得到，你训练得多嘅话，系可以帮你省却咧就系大量嘅时间，而且当你训练有素，更加可以做到精准无比。今日你不如试下用双管齐嘅方式，令到自己可以早啲收工。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啊、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哦哦哦哦哦、我带你走从无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迈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我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台步的晚餐、啊啊、哪来只待只合一样惯、哦哦哦哦哦、没有走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啊、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瀚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 首作品《黑玻璃》，洪家豪佢为咗拍呢个 MV 咧，咁啊开心啦啊！去到日本咧就揸自己喜爱嘅外区，周围去玩系开心嘅。23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启德云景住宅地盘发生冧棚架致命工业意外，一幅大约15米乘8米嘅棚架由19楼冧咗落嚟，造成2死3伤。港九棚架同徑工會理事長何炳德表示，整幅棚架從高處冧落嚟，情況罕見，指出所有棚架無論結構大小都要由狗臂架或者由鋼索系穩，相信當局要從棚架是否穩固等的方面調查。他又說，建築過程的安裝工序可能會影響到棚架結構，必須由監工找人評估如何處理，以免不小心破壞棚架。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士文說，被壓中的4名工人包括2名女死者都是清潔雜工，他們當時在地面工作準備加班。至於在棚架上工作的女工屬於幕牆公司，正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有腦出血和雙腿骨折。衛生署根據最新的本港人口健康調查結果，推算全港有大約41萬人患有乙型肝炎，呼籲包括有家人或者伴侶患有肝炎的高危人士進行檢測。另外，衛生署4年之前開始為患有乙肝和病毒載量高的孕婦提供抗病毒藥，降低母嬰傳播風險。衛生署早前公布的數據顯示，15至34歲人士乙肝感染率明顯較低，相信主要是與當局80年代起採取一系列預防母嬰傳播的措施有關，包括向患病孕婦提供抗病毒藥。去年起，當局亦都為母親患有乙肝的嬰兒安排接種乙肝疫苗，之後進行血清測試，截至去年底已經有1990名嬰兒接受測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巴黎和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共同主持第25次中法戰略對話。博納說，法方高度重視法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將會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面對當前國際亂局和地緣衝突，法方願意與中方攜手應對挑戰。法方主張歐洲戰略自主，支持歐中堅持夥伴關係定位，強化有效合作。王毅說，雙方要攜手努力，將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打造得更加穩固和富有活力，為中歐關係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亦都為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指出世界動盪甚至分裂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國國防部證實，美軍一架 MQ-9 死神無人機在也門胡塞武裝控制地區附近墜毀，初步跡象顯示是被胡塞武裝的地對空導彈擊落。胡塞武裝星期一曾經表示，在也門紅海城市荷台達擊落一架美國 MQ-9 無人機，並在第二日公布成員使用自制地對空導彈擊落無人機的畫面。無人機在荷台達一處海灘附近墜毀，殘骸已經被胡塞武裝打撈。這次是繼去年11月之後胡塞武裝擊落的第二架同型號無人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稍早有陣霧，朝早是有幾陣霧同埋微雨，日間溫暖，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 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龙踏天下，福传万家。 一年一度，香港各大电子传媒代表同各界友好仔仔一堂，共贺新岁， 齐心祝愿本地传媒业龙年大展宏图，气势如龙。 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 2月22日上午11: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现场直播。 点解女人有第二个位？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点解太阳会燃烧？ 点解食物落盐好味啲咧？ 点解世界上有负分贝嘅地方？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点解？ 嘥时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嘥时间。 文教组全新科普节目， 嘥时间。 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SCI Science 嘅嘥啊，师兄。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6:37，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啊。而家嘅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睇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先，都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就有几阵嘅雾以及系微雨，日间就会温暖嘅，最高气温去到27度。会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当然在6:30的早上，6:38的早上，除了有我之外，当然都有小白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不要再笑我啦。 开咗人咪就算啦，开咗自己支咪。 揿错咗支咪。揿错咗个掣，唔紧要。仍然都是有声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小白，我呢最近呢吃了、茶餐厅，看到隔离有人呢喝了一样很奇怪的东西，接着我就上网找。哇，原来呢有很多以前、很古老的饮品呢现在已经没什么了。 什么谷谷那些？ 是啊。 我你想讲这个真的。 是啊，但是呢、我再找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消失了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第一个呢就是牛肉茶。 哦，牛肉茶好耐啦。 你有冇饮过？ 我冇饮过。 我觉得好奇怪、啊。 其实我都觉得好奇怪。 咁佢个制作方法咧，就系将一啲牛肉啦，然之后用水洗干净咗之后咧，再加入清水，佢再切片嘅，然后就浸2小时，之后就加姜同埋杞子，就慢火煮佢，跟住咧最后就加少少盐调味，然之后就饮得啦。如果你 我就会宁愿饮牛肉汤。 系啦，点解佢会叫做？茶咧，同埋点解系一个饮品呢？因为补充啲钙咁样啊。 因为佢嘅烹调方法咧就的而且确咧，如果你话用去 用汤去到形容咧，又未去到汤， 系冇咁浓系咪啊？ 就算佢都系有味嘅，但我冇饮过啦，即系以列佢嘅制作方式嘅话咧，系啦，咁佢个味道咧冇咁浓，但系佢用咗姜，咁佢入边嗰个味咧应该系几，我觉得系几爽嘅， 几爽啊！ 系因为佢有姜嘛。 哦，即系辣辣地，辛辣咁样嗰啲。 系啊系啊，咁其实市面上嗰啲，譬如京菜咧，佢哋有啲牛肉汤，呢个牛肉汤咧，其实佢当然同呢个牛茶系有分别啦，但系佢哋都可以烹调到好清嘅，即系牛肉汤唔一定系有好多颜色，咁啊京菜牛肉汤你都可以即系。真的可以話非常之清啊！望落去嘅時候，唔係好似清水咁清，咁但係咧都只係少少偏黃嘅啫，你覺得？咁、 哦、 但係佢味道咧相當濃郁，咁、 哦、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佢嗰個烹調嘅技巧幾咁高，因為你有咁重嘅味道，但係竟然間可以煮得咁清澈咧，呢個係一個好高嘅烹調技巧呢、這個。 跟住之後咧，仲有其他就係兒童鴛鴦啦，之前都有講過啦、啊，然之後就小朋友嘅呢一個嘅混合版啦，就係、是、有白色加啡色咁樣混合埋出嚟嘅，跟住 都幾搞笑嘅，係 仲有 夾硬叫佢做鴛鴦。 唔紧要啦，小朋友中意扮大人啊嘛，记唔记得我哋琴日讲红酒，佢都话要饮提子汁啦，小朋友嘅红酒嚟噶嘛。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黑牛同埋白牛啊。 哦，黑牛嘅我自己好中意噶。 你饮过？ 其实而唔使自己茶餐厅点嘅， 你自己屋企整。 而家我都会自己整噶黑牛。 哦， 系啊，但白牛我就唔得嘅。 就系、是、汽水啦。 系啊，因为 温 妮拉雪糕麻麻地。 哦。 系啦、啊，咁但系黑牛佢系用呢一个朱古力雪糕加呢一个黑色汽水嘛。 系啊系啊，黑色汽水。 系啦、 啊， 咁你整嘅时候咧要有技巧噶、哦，有技巧噶，即系你一定要系落咗嗰个汽水先嘅。 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沉啦、那个雪糕。 唔系沉。是佢你落咗个雪糕，跟住先至再落汽水嘅话咧，咁佢嗰个一路落嘅时候，个汽水由于温差嘅关系，佢会令到你个雪糕会有一撇咧系无端端溶咗嘅。嗰、那个咧就系你落汽水嘅位，而且咧佢嗰啲泡泡咧会系几明显咁样，好似慢慢凝固紧嘅泡泡咧会拱出嚟嘅。 哦， 咁所以你要落咗汽水，然后就一大嚿嘅雪糕就摆落去，咁就可以免佢呢个情况出现。 哦、 我自己中意噶，即系当佢嗰、那个朱古力雪糕加埋呢个黑色汽水。fusion 咗之后咧，原来个味系唔错 嘅， 唔 会好奇怪嘅， 唔奇怪嘅。 OK， 因为有气再加朱古力咧， 系啦， 平时朱古力唔会有气噶嘛。 其实就好似你都有去过德国啊，德国有一种嘅汽水叫 Spitz， 系， 唔知你知唔知？有 啊，知啊，知啊，知啊。 咁 Spitz 其实嗰阵时啲德国人咧就同我讲，佢话就仿如咧就黑色汽水加橙色汽水。 诶、哎，我都有听过。 系啦，但系咧我自己试过沟咧系沟唔到嘅。系啦，搞到 当中有啲秘密嘅， 咁梗系啦，即系个比例啊、调味啊咁样，咁所以我想再饮嘅时候，都真系要靠啲德国朋友寄俾我。 系啊，都开心。哎呀，好啊，嗰次就买手信俾你啦，买呢个啦。 Spitz 就系我真系好中意呢种味道。 系，其实茶餐厅咧都有好多好好嘢，好好嘅嘢饮啦，好好嘅嘢食啦。咁其实咧，唔知小朋友知唔知道，或者你会唔会留意到你嘅小朋友喺当佢食到一啲好好味嘅嘢嘅时候，会摆动佢嘅身体或者有啲人咧，咪会讲话，哇，好食到飞起啊，好食到跳舞啊，咁样嘅。 哦，等我留意一下先。 你仔仔冇啊？ 佢啊，佢食得开心，喐身喐势，我惊我唔介意话咗佢，唔好叫你系，走。 原来系你控制佢。点解我咁问呢？有阵时咧，我食到一啲开心嘅嘢，你都唔知点解个身体有阵时会喐下，摆动一下，或者有啲人真系小朋友啦，特别上网睇好多小朋友。 我食得酸嘅时候，我就会喐啦。我会打冷震噶，系啊， 系啦。原来咧，身边如果有朋友食到好嘢而扭动或者跳舞咧，即身体扭动跳舞咧，唔使出奇。佢唔系因为咧过到开心，又或者系食错咗药。点解呢？原来系因为我哋嘅大脑入面咧会释放一啲多巴胺出嚟，而多巴胺咧就系大脑入面奖励系统嘅一个传导物质嚟嘅，咁就会刺激咗我哋嘅脑部去产生一啲好开心、好愉快嘅感觉。咁所以大脑咧喺食到一啲好食嘅嘢嘅时候，会令你感到身心疗愈啦，咁你就会好想喐啦。令到咧，你会再想下次继续食多啲好嘅嘢，甚至系再食翻嗰一样嘢，而为身体系带嚟养分嘅。所以其实下次如果有人咧，即系小朋友啊，好食到喐下喐下，你唔好叫佢唔好坐定定啦，系因为系自然嘅呢一样嘢，系佢个脑袋释放咗啲 照闹，仲喐。

原来鱼虾蟹咧喺风水嘅角度系可以辟邪噶。以前咧更加会喺各人嘅屋前屋后都会种葫芦噶，而啲葫芦咧更加系可以攞嚟煮食，攞嚟做药材，甚至系会攞嚟做乐器、酒装酒水等等。咁而食品方面咧都有好多噶，会攞嚟做汤啊或者炒菜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唔会啦。不过你都会喺鱼虾蟹里面见到佢嘅出现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睇下我哋呢个后花园，哇！又有靓花，又有美女、哦。你好啊， 你咁样讲真系唔掂到，好多人想知道我咩样咁样。 系、哎，睇到你个样啦，周围都早晨啊！啊，咁今日咧有啲咩花靓花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啊？ 我哋不嬲咧都好听听众嘅意见。 当然啦， 有听众话想我哋介绍下炮仗花、啊。其实炮仗花我比较少喺香港见到，但系你话你屋企附近都有、 啊。喂，我屋企附近真系有、啊，直头有啲邻居咧，佢直头种呢个炮仗花。 哦，可以啊，可以种啊！ 佢就喺呢个屋企嗰个墙壁个栏杆嗰度、即系其实我哋啲墙壁都高嘛，人咁高噶嘛，嗰啲蹦谷蹦墙，你知穿屋噶啦。咁佢就喺呢个墙嗰度全部种晒呢个炮仗花。咁每逢咧去到呢排啊，呢排盛开紧啊嘛，啲炮仗花 系啊，知点解？因为佢通常过年春即系新年农历年呢段时间系开嘅。 哎呀，而家我成日觉得啲时间唔知系咪唔准嘅，木棉都开啦，而家 都系因为呢个世界都乱咗好多，尤其香港咧。 系啊， 系咯， 啲人又狡猾咗好多咯。 佢点解？为何咧？ 喂，讲翻花先，唔好讲人住吓。 系呢、這个花系橙色啦，可能未必个听众知道。咁、你我形容下，你听下先啦。咁、咧就系橙色嘅。咁其实应该系橙黄色啦。咁但系我普遍见到嘅都会系橙色。咁佢产自原来系中美洲嘅。咁、通常暖嘅地方咧都有栽培嘅。咁佢个花咧就系、真系好似一个炮仗咁，佢卷嘅、即系花型佢系三条好似花瓣啦，但系就系个尾部咧就系会卷曲嘅。咁、就一串串咁，所以好似炮仗咁，所以佢就炮仗花。 即系听众咧，可以想象一下炮仗咧系咩样，然后将佢变咗做呢个橙色咧，其实就已经系呢个炮仗花个样。 系佢个花咧，其实几厚嘅。你有冇即系去欣赏过咧？你喺喺 有啊有啊有啊！佢系一个个就好似炮仗咧，一支支嗰啲炮仗嘅心咁样，黐住嗰个红色卷嗰个咧。 系啊， 其实佢每一朵花就挛系啦，就好似咁样嘅样嘅，所以先至会叫 解释。即系其实啲百合花，但系劲挛，但系好细咯。 咁 其实系细枝细花嚟。 系啊，佢大概好似我手指尾咁长度 啦。系，但系一连串串住咯。咁同埋佢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花。花瓣系几硬嘅，咁、有啲花譬如玫瑰花咪好薄嘅、即系好容易你一掹就掹烂，但系呢个花比较厚一啲咯、其实如果你反转喺入边睇咧，佢有啲白色嘅绒毛添嘅、不过可能大家如果远距咧就冇咁睇得清楚咯。 這个我真系冇反出嚟睇嘅，咁啲花系人哋嘅， 唔使反出嚟睇嘅，喺个喺即系得得。得一地身體睇到嘅 炮仗花嚇， 係啦，其實屋企都種到 㗎。係 咁你可以有幾個方法啦。咁最簡單嘅有啲，譬如有啲人係用種子嚟種、其實種子種比較難啲啦、可能就用所謂嘅插杆嘅方法。 係，咦咁、如果好似我屋企附近嗰啲鄰居咁，佢係用呢個種喺欄杆啊牆壁上面，咁樣又算係咩方法咧？ 佢唔係喺欄杆牆壁嗰度，其實佢喺欄杆牆壁度裝咗花盆嘅，應該係。咁跟住喺上面種嘅，咁跟住咪一路生一路生，其實咧唔係一朝一夕可以生到咁大棚，要年幾兩年先有嘅。咁、如果你 但佢年年都有喎，即係佢已經係種落咗啦。 係啦，種落咗啦。如果又冇變有嘅時候，就一年啦。咁、即係可能有種子啊，或者有所謂嘅插嗰個方法啊，咁樣種啦。咁咧就先由一個花盆啦，跟住就細細。盆咁樣種十盆咁，跟住你就當然你 十盆啊， 梗係要。如果你要即係整到成埲牆咁樣啊， 其實佢一盆有幾多？ 一盆應該 佢係攣，佢唔係攣藤嚟， 佢係攣藤，係屬於攣藤嘅科嚟嘅。 即係玫瑰，咦？攣藤有啲 咩事？攣藤即係話越生越長，越生越長就無限咁長，咁就可以咧就可以圍住你嘅欄杆啊、你嘅露台啊咁樣咯。 哦， 係啦，咁都係每一朝一夕啦，你要喺度心機啦。咁所以裝其實插嘅時候有技巧咯，就係、你本身如果你係諗住唔係種一盆擺喺度嘅，你係種一埲牆嘅，其實你之前係要做啲架構，即係鐵線啊、欄杆啊，你要喺你個 要俾啲位。 係啦，你喺埲牆嗰度咧，其實已經 set 定咗啲可能。 即係定一啲結構喺度㗎啦。咁你 佢哋自己識躝㗎啦，係嘛？ 自己會一路不停咁無限延長生出嚟嘅。 哇！ 咁但係你就當然要 修剪， 中間要修剪當然要啦。咁你當然係要 set 好個位咯，即係唔可以擺得太密咯。 嗯， 都係一個藝術嚟嘅。 咁我應該點樣修剪咧？即係見到啲有啲樹葉突出嚟，咁就剪咗個樹葉。 Okay, 因為 係啦，係 嘛？即係一嚟 咁叻嘅， 因為我估嘅，因為一嚟嗰個樹葉咧，可能佢會自己搶咗嗰啲養分。咁令到佢就唔會再生得咁靚，所以剪咗個樹葉係咪嘅咧？ 其實咧，我想話咧，所有嘅花咧，當你種嘅時候咧，都不停咁修剪啲枯葉啊，或者係乾葉嘅。當你係擺泥種嘅時候， 哦、 因為咧，你咁真係會搶走佢啲營養。咁、 哦、 所以呢啲攣呢啲咁嘅攣藤植物，或者普通你屋企種嗰啲咧，你為咗啲營養養分係集中喺個花嗰度咧，佢一生出嚟，如果好長嗰啲枯葉啊，或者係多出嚟嘅葉頭頂嗰啲，你都要剪走佢。 嗯， 咁你嗰啲花就會不停咁生長。 哦，咁呢個炮仗花都係 更加係啦，因為多花。 系，咁佢有冇嗰個花期幾長？我見佢呢排即係雖然開得好茂盛啦，年年都唔係睇好耐嘅啫。 一般係一月左右就會開得最勁咯。而家係幾月啦？ 而家二月咯，二月 五月之後差唔多就會消失噶啦，就冇噶啦。咁跟住， 咦、哦、都幾個月㗎原來。 冇就唔會冇曬嘅，啲樹葉仲喺度嘅，咁可能係慢慢會再生翻咯。 香味又冇乜啦，我唔覺。 應該冇香味，香味我下集講個好勁嘅香味俾你。 咁犀利？ 係啦。咁如果你家庭花，如果你開始，唔係個個好似你咁有個露台啊， 冇啊， 露天茶座啊嗰啲， 冇啊嗰度。 咁你就搬咗啦。咁你咧就要啲中，如果屋企種嘅話或者 office 咧，咁就要種啲中淺盆或者係木箱咯。咁、 嗯、 最一定要通水咯， 即 係排水 office 都種到噶嘛，即係呢個。 如果 office 買俾你種嘅話，就種到咯。 哦、 因為其實 office 其實好少俾你種花，我覺得。 都唔係嘅。 一蚊枝嘛。 大自然啊嘛，係咪？有翻啲生氣啊嘛。 你都應該種翻盆啦，咁。 要啦。 咁同埋咧。剛才你講得很好嘅，就係、是、每一個地方，即係種嗰，譬如你擺個花盆或者木箱度咧，其實花與花之間咧，種子與種子之間咧，一定有距離， 嗯、 就俾佢大概三厘米嘅距離啦，咁佢適當嘅距離咧，咁佢先至會生得，即係冇逼住大家咯。 嗯，我三厘米啫。 有啲人咧，有啲人種花即係。嗰啲種子一炸咁樣，點解佢永遠都開唔到花咧？ 嗯， 就因為一炸咁樣就 因為佢貪心， 因為 佢想一次過開好多，結果就全部都開唔到。 你不如貪心，即係緊張，或者想靚啦，想快啲靚啦，咁所以就會擺多。總之係唔可以擺太多落去、啊。 基本上呢啲嘅種子喺譬如花墟都有得買㗎，係嘛？ 有㗎，有㗎。而家花墟啱啱先至嚟咗一批嗰啲叫做球。即係叫做咩豬球，即係話咧，譬如你種嗰種花咧，就有個球，好水仙咁嘅花球咧、 啊， 我將好多好多新嘅花，因為春天，咁、 啊、 大家可以去嗰度睇下，就有啲你自己好中意嘅花都會有，譬如大麗花，我之前講過咧、日本、韓國菊花咧，嗰啲種子、或者嗰啲球咧都嚟咗，好似水仙球嗰啲球咧、 不過我成日最擔心咧，香港嘅天氣未必啱嗰一類嘅花咯，開得好靚，成日擔心。 但 係 香港好春天嘅 feel 咧，其實都好適宜種花。 嗯， 係啊。 咁所以就可以種到啲咁靚嘅花咯。 這個炮仗花咧，其實易種係因為咧，其實你都可以種下，因為佢對於土嘅要求其實唔係咁高。 哦，即係 h 底都種到。 h 底種到如果你最好就用啲磷肥啦。花墟又得埋磷啦，即系磷就系石字边嗰个咧，磷你个 磷 啦。 磷系一种化学嘢嚟嘅， 系啊，好出系应该种花嘅人都应该知嘅。 磷 就用呢只系啦，如果冇嘅话，其实用有机肥啦。 磷住你肥， 系你用有机都 OK 嘅。 有机嗰啲， 有机就唔好落太多咯。 吓，磷嘅就好啲。 磷 系咪贵嘢嚟噶？磷嗰啲。 磷肥唔系贵嘢嚟嘅，普通花 有机嗰啲贵啲， 有机贵啲嘅。 哦，咁磷肥 OK 喎、啊。 咁其实都你自己都有嘅，讲真系啊，都可以。 我自己嗰啲都 OK， 我食啲好乸渣嘅，我惊棵嘢死、 啊。系啊，咪要排水畅通啦，头先讲咗啦，吓咁就佢中意太阳嘅，但系就唔可以暴晒咯。 即系晒一晒个零钟就收翻入去。 系啊，一定唔冻得。呢只嘢， 譬、okay, 如突然之間，如果突然之間十度啊，咁你就要拎翻屋企，拎翻去 温室 暖嘅地方，室內咯，唔好擺露台咯。 係， 突然之間好凍就唔好，廿零度啊，十零度都 OK。 咦？如果咁講，如果 office 種嘅話，就唔好擺窗邊喎，或者擺窗邊，朝頭早擺窗邊啊，跟住中午開始收翻入去啦。 唔係可以曬，唔可以暴曬，咁 office 應該就唔好凍，應該都 OK。 唔係 office， 我驚嗰啲玻璃啊，跟住嗰啲陽光折射啊。 系 窿咗，我惊个炮仗。 不嬲都系唔可以太暴，所有植物都唔可以太过。 仙人掌咧， 仙人掌就可以啦。 系咯， 因为仙人掌你成日摆喺个窗边度，你唔记得咗佢噶嘛？几年之后先发现， 哎呀， 仲喺度。 你都唔好话，我有见过仙人掌真系枯死噶。 咁犀利，我 我都呆咗即刻。 我唔知系已经挡咗煞啦。 系咪五年以嚟都冇人去理佢咧？ 佢真系太干， 你都不能够冇水啊！ 佢连空气入边嘅湿气佢都已经抽唔到出嚟啦 吓。系啊，呢个点解会成日见到啲邻居咁多花呢、啊、因为佢生得好快嘅，炮仗花 系 咁咯，好易搞，大家可以玩一下啦。 试下呢、這个炮仗花啊， 系啊，橙色嘅炮仗花，你有阵时如果见到人哋嗰啲檐缝啊或者咩有好多伸出嚟嗰啲就系炮仗花橙色嘅。 哎，佢影下相啊呢、這个。 你应该去你邻居嗰边张相摆上， 应该要 摆上网。 系、啊， 嗯。一於咁話， 一於咁話， 係 好，唔該曬你，拜拜。Okay, bye bye。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7:10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3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出边都相对湿度91%啦，湿噶吓，咁啊亦都有啲薄雾啊，天文台系咁讲嘅，咁啊有几阵雾喺早上嘅时间，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冇雾啦，直播室入边有咧就系主持人啊，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 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Jessica，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 Jack Jack， 系啦 ，Jack Jack， 点解系咁想帮人改花名咧？ 睇下会咁啱撞到佢乳名咯 ，Jack Jack 几得意啊 ，Jack Jack。 Jack Jack 得意咩？ 唔得意咩？我觉得好 Q 喎、啊。诶、哎，好啦，咁啊，等阿 Jack Jack 同我哋睇下呢个交通方面嘅消息先。 好啊，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工程先啦。咁青朗公路咧有道路工程，去锦田公路支路嘅一段慢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嗰边咧依家系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大埔的安邦路有渠务工程，介乎安慈路和大埔文娱中心之间的一段安邦路同样是临时封闭的。观塘方面云照道有这个道路工程，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第八座的一段慢线同样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先。 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嘅现场指示啦，咁大致上都係 OK 㗎啦，真係好啊。而家即係交通天文台呢就经常同我哋讲嘅呢就係交通资讯多过呢就係讲塞车。我觉得是好事嚟嘅，系啦，因为当初我哋设立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原意咧，系即系都若干年前咧，就系谂住朝头早大家都塞车，系啦，即系7:00，跟住听7:00未有交通啊，咁所以7:30嘅时间咧就先听第一节咧，就觉得好似迟得滞，咁所以就谂住有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等啲人咧就火速听下，特别最关注嘅三隧。系啦，红隧到底塞成点啊？咁样而家就冇咗呢个消息啦。 系啊，尤其是自从呢个三隧分流出咗嚟之后，就系啦，大家都好似会预早咗时间出门口啊，所以导致到嗰个塞车嘅情况都冇咁严重啊。 系啊，啲德政啊吓，咁啊令到大家即系路路畅通。 冇错，新一年路路畅通。 系啦，新一年车龙都冇埋，哇， 咁就好啦。 系啊，多啲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咧，即系冇车龙都不是梦啊！ 冇错， 系有咩提一提我哋咧？ 暂时系咁多啦，咁大家咧记住呢个行车嘅距离啦、即使就 系 话依家冇车龙都好啦，咁但系注意翻个距离，万一前面真系有啲咩事刹停咗，咁你都有得即系有翻个安全距离啊。 系啊，咁有阵时揸车嘅驾驶朋友咧，见到啲譬如大型车辆或者见到巴士咧，我都会尽量让，特别巴士啊、因为佢车上面咁多乘客、你让一个巴士，但系你让紧几十人、哇，嗰、个让啊，真系几抵啊！让都让唔切啊！ 马路上面都经常有好多字句咧，嚟去提醒大家、记住要让巴士咁样。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讲到呢个巴士啦，大家最近有冇搭啊？即系 有，我成日搭去玩，搭去玩又冇乜。 搭去玩，即系搭去边度？可能 搭翻屋企啫。 我搭翻屋企， 系 搭去做嘢。 系咯，搭去玩就少啲。 咁 哋平時咧，即係搭巴士又好啦，或者可能搭其他嘅交通工具都好啦，有冇即係有陣時會留意一下個司機係即係咩樣啊，靚唔靚仔啊？ 有啊有啊有啊！我突然間諗翻起咧，你話留意司機個樣靚唔靚仔咧？我記得我讀中學時期都係主要用呢個巴士去到翻學嘅，係、因為都住得好遠，咁搭嗰啲長途嗰啲巴士。其實每日朝頭早咧。可能我本身个巴士个班次又疏啲啦，所以每日朝头早咧，其实系同一位嘅车长嚟嘅。 哦， 嗰阵时系啦，其实佢嘅名字我到而家都记得啊，不过费事讲啦，系啦。咁佢嗰阵时就型啊，因为戴黑超啦，戴黑超都普通啦，但系佢戴住一个咧跑车专用嘅手套，好啦，然后个头咧。着到賭神咁樣嘅， 哇！ 所以我印象就好難忘啦。而且佢手車咧係揸得好好嘅，係、啦， 最重要的 每次我都可以準時翻到學校嘅。咁所以我就好欣賞佢，同埋試過有一兩次咧，就巴士嗰、那個可能入面有啲故障啊，咁、佢都可以順利控制到架巴士，同埋令到全車嘅乘客咧好安全咧。咁呢個係令到我覺得對佢印象比高嘅評價。不過嗰陣時自己啊蠢啦、應該打去表揚佢嘛，打去公司表揚佢嘛。 嗰陣時唔識呢啲啊嘛。 係啊。 不過你講開司機叔叔咧，我細個咧就會小學嘅時候喺屋企咧放咗學之後。会搭巴士，搭可能四五个字左右啦，就要去补习咁样嘅。咁、咧都系特定嗰啲时间咧，都系差唔多会成日经常见到某一个司机姐姐嘅。咁嗰时嘅司机姐姐咧，好好噶、哦。嗰阵时系有八嘟嘟嘅啦，嘟嘟卡噶啦，都有嘟嘟卡噶啦。咁、我咁啱咧付钱、哦，咁啲小朋友身上唔会好多钱噶嘛，我上唔到、哦。跟住佢就咁同我个就咁入手脚，你行埋去啦，咁样就已经可以。可以坐车啦，咁我就觉得好好啊！ 即系酌情处理啦，个别嘅问题嘅话， 因为得我一个嘛，小朋友 系啊系啊，咁啊车长对我哋嚟讲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如果你每日搭嘅车好似我以前读书咁样咧，都系同一位嘅车长咧，印象都会特别难忘。 系、 其实佢都系见翻呢一批嘅乘客嘅，所以佢都系保持住笑容，呢、這个都系好开心，即系令到大家朝头早系啊，一起身嘅时候见到个即系司机大哥咧，阿车长都系笑口噬噬，咁你嗰日心情都好啦。心情好啊，运气好啊，好事又会陆续有嚟，几好。 系 冇错，点解会提起呢样嘢呢？因为之前我见到新闻咧，就话九巴嘅车长咧，而家年轻化。 系 系啊，因为讲依家咧，九巴依家咧占咗20% 嘅车长咧，都系40岁以下嘅。系啦，同埋咧，因为我见佢哋中间咧都有介绍一啲嘅车长，咁当然就唔系净系九巴啦，可能都有其他嘅车长咁样啦。咁咧发现咧，原来都几多人咧系中途转行，即系唔系话一出嚟或者好后生嘅时候已经系做即系巴士司机，可能系中间做完某一个行业之后咧就转行做呢个巴士司机。 系 系啊，觉得几特别。 系啊， 譬如有啲人咧，我见佢系话之前喺化验所，即系做埋啲嘢系 化验所 嚟拉更噶。 咁啊，真系唔拉更。 系啊，系啊，你完全唔会谂到，可能呢一个巴士司机可能之前喺一个化验所度，可能着住个实验室嗰啲。 戴住眼镜， 系啦，戴住个眼镜咁样做紧实验噶，系啊，或者有啲人咧，可能系之前做保安噶啦。系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因素啦，因为一啲兴趣啦，可能有啲人本身中意揸车，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本身系即系细细个可能中意揸车咁样。 揸车系的而且确有个自由嘅感觉嘅， 系噶， 系同埋如果你以前有只游戏啊嘛，叫电车高咧，咁如果大家即系有玩过就会知道你嗰个任务就系咩咧，就系、是、控制一架。火車喺唔同嘅站嗰度好安全，咁樣去到停嘅。你揸得快或者剎車剎得急咧，佢會望要影住啲乘客會跌啊咁樣，咁你又會扣分啊咁樣嘅。咁有呢啲遊戲，咁其實即係做車長都有呢、這、一個即係好似遊戲一樣，係啦，即係人生亦都如遊戲，咁啊就要玩好自己呢個工作嘅 game 啦。 係啊，咁有啲人就係本身中意揸車啦，咁亦都有啲人係因為家庭因素，因為始終做車長可能會嗰個翻工嘅時間比較彈性啊，咁所以咧可能咁樣可以方便佢哋照顧下屋企人。 啦， 系、哦、 咁样，系啊，都会有啲人会中间咁样选择转行去做呢个车长嘅。 嗯，咁系啱啊。如果小朋友要照顾嘅话咧，其实我都明白做家长真系好头痛。 系啊， 系啊，即系我譬如我翻咗晨光，其实我就永远都系送唔到小朋友翻学嘅。 嗯， 系啦、啊，咁我呢、這个系啊，呢、這个都系我头痛嚟噶。系、 嗯、 啊，咁小朋友就翻新学嘅时候就冇噶，我冇爸爸陪噶。 其他同学仔就问你爸爸唔送你翻学嘅，唔系你可以接佢放学。 系有阵时接到嘅，系啦、啊，又唔系成日接到咧。咁啊冇计啦吓呢个。咁啊，但系一份好嘅工作咧，的而且确即系你见到吸引到好多唔同人去投考，系、 嗯、 啦、 啊， 或者系跻身于呢个行业啊。咁啊，车长都系好重要啊，值得我哋去尊敬啊吓。 系、 嗯、啊。咁啊，车长对住我哋笑容嘅时候咧，我哋朝头早。嘟嘟嘅時候咧，都可以，我自己都有習慣噶，講句唔該噶。 我都會噶，我都會噶， 講唔該噶。 落車嘅時候就唔該司機咁樣。 係啦，冇錯啦，係啦。 我都做上車嘅、這 個。我亦都會訓練埋小朋友咧，就算係坐巴士落車嘅時候咧，你都要。大聲向住個司機講，唔該司機哥哥咁樣嘅， 係 啊， 啊，有禮貌啊， 有禮貌，冇錯啦，係啦、啊。雖然人哋都係瘦身，咁但係都係提供咗一個服務啊， 冇錯、 啊。其實年輕化都幾好喎、啊，呢、這個職業 係啊， 係啊，因為有陣時而家多咗好多即係叫做行動不便嘅人咧，都會外出咗啦、嗯，有好多唔同嘅設施啊嘛。咁、 嗯、 喺上上落落嘅時候咧，咁佢都可以係幫手扶一扶，或者開個板出嚟。咁、嗯、年輕化佢大力啲啊嘛。 係啦、啊，係啦、啊，咁咪可以幫多啲忙啊嚇、嗯。好，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好啊，咁同大家睇。看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天气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咧有几阵嘅雾同埋微雨，日间系温暖嘅，最高气温大概27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咧都系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就会增强，周末至到下周初嘅气温咧就会逐步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系2至3嘅水平嚟。 咁下个星期啲气温跌咧，就会跌到去15-16度左右噶啦。到时大家又要留意住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早晨早晨， 早晨 Tracy。 咁啊，最近啲湿度相当之惊人啦吓，咁啊，天气咁潮湿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影响呢一个嘅风湿嘅。咁啊，唔知道风湿咧会对我哋嘅身体构成啲乜嘢喺嘅影响咧？中医角度嚟讲，咁啊，如果风湿嘅话，风湿得劲啊，会唔会影响到头痛嘅问题嘅咧？可唔知道？ 因为风湿咧，其实一个好大嘅概念嚟嘅，喺中医嚟讲吓。咁佢、只要其实。就是同一啲我哋话啊嗰排可能翻风落雨啊打风啊或者系同湿度一高或者系真系落雨即系嗰个天气嗰、那个空气入边好多湿气嘅话咧、 嗯， 其实都已经可以导致到有风湿嘅出现噶啦。咁、 哦、 但系当然自己即系个个人即系你好似呢排咁样一日都可能即系天文台话啊100度嘅湿度，咁、 啊、 但系个个人个表现都唔同噶，有啲可能真系会哇唔得啦个头好重啊好痛啊，啲关节即刻啲冤啊嗰啲走出嚟，有咩风湿发作嗰啲啦吓。但系即系唔系个个都会咁样噶嘛，即系所以就要睇翻自己个身体啦，自己个身体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自己身体入边嘅抽湿机做得好嘅 ，run 得顺嘅，咁佢咧基本上个症状咧就会轻好多。但系个症状即系个身体入边嗰个机能唔系太好嘅话咧，咁佢就风。湿嗰个反应就会大好多啦，咁样。 咁所以就系咩人士会特别系容易有风湿啊，又或者头痛咁样嘅咧？ 我哋先讲头痛嘅问题先啦。如果遇到呢一啲湿而引起嘅头痛，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 嗱，因为通常湿咧就系、是、佢身体，譬如话我哋话个脾胃比较弱嘅人咧，系会容易啲有湿气堆积喺个身体入边嘅。咁而如果譬如话有时佢，尤其是啲颈啦、啲膊头啊嗰啲咧，我哋话啲气血。通上个头嘅嗰啲经络咧，有啲堵塞嘅话咧，咁好容易通常嗰啲人咧，嗰个风湿发出嚟咧，就会喺个头嗰度，即系就会有嗰个头痛嘅表现啦。咁、所以如果系真系有由风湿引起嘅头痛咧，我哋一般咧都会建议啊，你喺个源头嗰度，譬如话你食多少少啲健脾胃去湿嘅嘢先啦，咁样。咁咧，另外一种咧就系可以，譬如话头先讲啦，因为喺譬如颈啊、膊头嗰啲咧，好多时都会一齐连住个头重啊、头痛一齐出现嗰个唔舒服个表现嘅，所以变咗譬如。做一啲伸展，尤其是颈膊头嘅伸展啦，又或者喺 頸膊頭後面做一啲譬如話熱敷啊嗰啲咧，令到嗰個經絡氣血疏通得快少少，行得快少少嘅話咧，都會有一定幫助嘅。 哦，所以熱敷就會好啲，凍敷就唔得噶咯，係咪啊？ 啊，凍敷唔得啦，因為凍敷你諗下，就係想象下條河嘅話，如果突然間啲嗰啲水突然間一個好凍嘅環境結冰咯，係啦，咁會更加唔舒服嘅。 哦，咁我又咁問啦 ，Tracy， 如果我遇到呢啲，譬如因為風濕而搞到出嚟嘅頭痛啊、肩頸膊痛，我走去焗桑拿其實得唔得嘅咧？ 其實焗桑拿都是一個方法嚟嘅，因為佢暖啊嘛，即係令到你有少少微微出汗啊，令到你嗰、那個身體會嗰個氣血循環會快少少。不過焗桑拿咧，始終你桑拿房佢都係一個濕氣好重嘅環境， 係啊， 係咪？嗰下可能會舒服啲嘅，咁但係佢都係一濕度高，所以其實我哋都建議就係你如果真係要令到個身體個體温要升高啊，出少少汗咧，其實你出去公園。去做少少運動，做拉筋，少少慢跑，會好過焗桑拿咯。 所以做下運動，出下汗，去下濕。係啦。咁喺其他風濕嘅環節裏面咧，又會點樣可以即係咩人容易有風濕㗎？ 係啦，關節啊，頭先阿 Tracy 提及到啦。咁如果我係行船嘅。咁啊，弊家伙啦！咁啊，日日風濕。 係 咧。行船係真係會嘅、哦，即係咧，我哋有時有啲人係譬如診所啦，去揾我哋啦。有時佢真係譬如話佢係出海打魚嘅。 嚇、啊！ 系啦，或者譬如有時佢住嘅地方啦，即係嗰個即係成日都濃霧咁樣包住自己咁樣咧，其實係真係容易啲，即係呢一類嘅人就係容易啲有風濕嘅反應嘅，係啦。咁、又或者譬如話可能係年紀啦，譬如關節嗰啲咧，好多時同勞損或者可能好多年前啊，我即係譬如拗柴，整親個腳。腳眼嗰啲位置，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嗰個處理得唔好，有啲舊患喺度，係啦，咁都係會令到嗰啲譬如嗰局部嘅關節弱啲啦，佢容易啲令到受到風濕嗰個影響會犀利啲嘅。 咁如果 Tracy 都話咧，可能咬柴咁亦都會影響到將來咧有一個即係風濕嘅情況出現嘅。如果我呢一刻我今日譬如唔小心咬柴，咁我應該點樣處理會好啲，影響到將來就唔會有風濕咧？ 首先你要去真係譬如揾一個即係治療師啦，去幫你去處理咗。譬如真係有一啲譬如腫脹啊各方面嗰啲嘢咧，咁你就早少少去處理，譬如有啲淤血啊或者點樣咧，去早啲處理。咁另外就係你真係如果係傷咗嗰啲關節嘅時候咧，就盡量唔好俾佢譬如吹到風啦，或者係一啲我哋話即係沖涼嗰啲就好難避免噶啦。咁但係你話譬如長期去浸水，譬如有關節痛嘅時候咧。我哋即係譬如真係咬柴嗰啲咁樣啦，都建議佢啊個局部唔好長期掂水住啦，或者走去踩水啊、游水嗰啲咧，都盡量唔好住，因為都擔心有啲譬如濕氣啊嗰啲會回翻入去個關節度咧，可能會影響即係做亦形成一個我哋話一個病灶啦，係啦。咁你可能喺三五七年之後，咁佢身體再弱啲嘅時候，佢可能真係會喺嗰啲地方就開始發出嚟噶啦。 咁會唔會話 keep 住飲去濕水又得唔得咧？ 都 OK 㗎，其實呢個飲食上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而家譬如話即係濕度咁高嘅時候，其實可以做一個即係。食料啦，譬如话你即系针对一啲关节痛啊唔舒服嗰啲咧，其实譬如话饮下啲五指毛桃煲汤，其实系几好嘅。 五指毛桃， 系啦， 菇嚟噶嘛，系咪啊？菌类嚟噶？ 佢唔系，佢系一啲其实佢药材嚟嘅，一条条，好似啲小树枝咁样，系啦。但系因为佢本身系健脾化湿，佢又可以有嗰、那个即系舒筋活络嗰个效果咧，所以变咗一啲，尤其是系风湿类型嘅关节痛啦，其实系即系饮五指毛桃汤系几好嘅。 咁头痛嗰样可唔可以饮呢个嘅咧？ 头痛其实都可以嘅，因为佢都有健脾化湿嘅功效啦。不过你话如果头痛嗰啲，我哋一般就系会都建议佢再加重手少少，譬如头先讲健脾祛湿嗰啲效果咧，譬如可能加少少啲，譬如薏米啊，或者系一啲譬如话茯苓啊、云苓白术啊嗰类咧，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嘅。 系咁食物上咧，一般嘅食物上我唔揾中药啦，咁有啲咩食物其实都几推介，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舒服啲嘅咧？ 反而我一调翻转，应该系唔食边一类型嘅食物去即系会令到风湿少啲，系啦。因为嗱，有时你食嘅话，譬如头先嗰啲就有少少即系药用嘅价值嘅食料啦，我哋叫做系啦。咁但系你话平时我即系意思我平时真系冇乜时间去煲呢啲嘢，咁不如我就建议佢直情戒口算啦，即系话避免某一类嘅食物，咁已经帮到好多手啦。 即系浓雾大雾容易风湿嘅时候，就有一啲嘢要戒口会好啲啦。 系啦系啦，咁啊，其实最主要就系。一啲咧令到个身体气血咧行得慢咗嘅一类食物，系啦，因为气一慢嘅话，啲风湿又会即系黐住啲关节，咁又会辛苦啲嘛，系啦。咁通常其实我哋都会建议系戒一啲生冷冻嘢啦，系啦，糯米啦，即系譬如话即系早排可能新年嘅时候，大家食嘅年糕啊、糯米饭啊嗰啲，其实嗰啲系小心嘅。 屋企仲有米未煎得住？ 我驚佢過期喎、 啊， 我驚啊！即刻送曬俾 Vicky 食先。 但係如果而家再食嘅話，可能就真係會令到嗰啲即係嗰個骨關節痛係會犀利咗。係 啊，喂 Vicky， 你預個肚流兩底俾你。 你真係對我好嘅啫。 係山冷凍嘢啦，糯米啊，年糕咁，仲有啲咩要戒啊？係 啦，或者啲太甜嘅嘢食啦，太油膩嘅嘢食啦，係啦，咁呢啲都係對於身體咧，其實個腸胃化濕啊嗰啲係做得唔係太好嘅，咁所以變咗就我哋都會建議啊，喺嗰啲即係陰雨天嘅時間，我哋會食少啲就會穩陣啲啦。 點解甜嘢係會令到我哋個腸胃唔好嘅咧？ 即係甜品都唔食得咯，花雪糖水都唔食得。 有陣時咧，呢啲咁潮濕嘅天氣，我就好想食啲甜嘢開心啲咁樣噶嘛，甜嘢都唔得㗎。 太甜嘅就咩？即係譬如講緊嗰啲朱古力啊、甜品啊、少少蛋糕啊嗰啲咧，其實嗰啲就太甜，身體咧未必消化得切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積食咯。係啦，咁呢啲即係我哋話啲甜品類嘅，儘量都食少啲啦。 係，我又好奇啊！如果真係忍唔住，譬如今日有人生日咁，我啊懟咗個蛋糕，懟咗一攋咁樣。好啦，我食完個蛋糕之後，有冇啲可以化翻嗰啲甜，令到我風濕唔會咁辛苦噶？ 咪就係飲翻呢個五指毛桃湯咯。 我唔想要有，唔想要啲中醫藥成分，咁有冇辦法啊？ 一般嘅話咧，其實做翻少少運動啦，係出少少汗啦，咁如果你話真係食嘢咧，就姜茶得唔得？如果係姜嘅話， 得 OK 喎， 係啦，好好， 係啦，佢都唔算好中藥啫，呢個就 係啊，咁 OK 啦。嗱，如果真係一個唔覺意又要食呢一個年糕啊。生冷凍嘢或者甜品嗱，我講嘅咋呢個？ 係啊，你食年糕，我送姜俾你啊！ 係咦係喎，喂，你個人心地好喎， 梗係啦， 係啦，咁我攞年糕攞埋蛋糕俾你嘅時候，我啊同你去跑步咯， 好得 啦，係啊，咁呢啲大家參考啦嚇。如果真係發覺自己風濕影響到自己咧，就揾翻一啲註冊嘅中醫師去到真係問診啦嚇。好，今日同阿 Tracy 講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屋宇署、劳工署和警方正系调查启德云景住宅地盘棚架冧落嚟嘅事故，意外造成两死三伤。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会严肃跟进。初步調查發現，一幅大約15米×8米的棚架從興建中的建築物19樓外牆墜下，署方會全面調查，包括棚架作為一種臨時建築工程是否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要求，以及註冊承建商和相關人士有否妥善履行責任。劳工处话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并且正系全速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嘅法律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喺巴黎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第25次中法战略对话。博纳话，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面对当前国际乱局和地缘冲突，法方愿意同中方携手应对挑战。王毅话，双方要携手努力，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得更加稳固和富有活力，为中欧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亦都为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指出世界动荡甚至分裂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国防部证实，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附近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是被胡塞武装的地对空导弹击落。胡塞武装星期一曾经表示，在也门红海城市荷台达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在第二日公布成员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击落无人机的画面。无人机在荷台达一处海滩附近坠毁，残骸已经被胡塞武装打捞。 呢次系继旧年十一月之后，胡塞武装击落嘅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几阵雾同埋微雨，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依家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系车多噶，龙尾依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先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骨丹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元宵节同大家见面，我决定打翻条呔，着翻套西装，官仔骨骨咁样。正所谓官仔骨骨，造型一定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在你的人生里面，你真的一遇到有事要解决，你就即刻解决了，不要等你解决了它，你就快点没了个烦恼。如果你即看着个烂摊子，你由它在发大越来越烂，那你到你解决的时候就麻烦了。那你早点解决了，你就日日都安乐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洁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痛苦 电，嘉明。 7:37，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喂，早晨各位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 ，Vicky。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首先，小白讲咗一句咧，我都有啲觉得阴公猪。 咩事啊？ 即系永远就冇得送仔仔翻学呢一样嘢。 系、哎、啊。 都真系有少少，哎呀，追到我嘅心处啊。 系啊。 但系唔紧要，如果仔仔系搭交通工具翻学嘅话咧，尤其是如果系司机叔叔姐姐系会听收音机嘅话咧、啊，你嘅声音系伴随住佢一齐翻学嘅。 系嘛？ 系啦，所以系 OK 嘅。 等我同翻阿司机大哥讲，叫佢以后朝头早开住个心机先， 系必须 扭住晨光咁、样， 顺便附送利是一封咁。 咁梗系要啦， 迟来嘅祝福都好啊， 系 都好。嗱，讲翻啲开心嘅嘢啦。嗱，因为近排咧都系哇，枕住睇唔同嘅红地毡嘅衣着啦，睇、唔同嘅颁奖台上面嘅一啲得奖感言啦。因为实在所谓嘅呢个 award season 啊、系真系整个季度咧都系不住有好多唔同嘅颁奖礼咧系陆续发生嘅。 系， 我想讲咧喺未正式讲。啱啱過去嘅呢一個星期日舉辦嘅英國嗰方面嘅一個演員嘅頒獎禮之前咧，講埋澳洲嗱一嗱先，因為咧大家都係近排著眼點就係芭比啦嗰部電影啦，雖然好多嘅大獎都係落空嘅、有提名都好開心嘅啦咁樣樣，即係當然去到呢個奧斯卡直頭係即係有啲獎都冇得競逐添。不過原來咧喺翻澳洲當地都有一個係澳洲奧斯卡， 咁一定有佢啦，係咪啊？ 哇！直頭咧係頒咗一個獨特嘅演員先鋒獎，就俾馬高羅比。 其實馬高羅比嘅演藝生涯咧，佢都有好多多維度嘅嘗試啦。咁當然大家、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動物，可能你本身已經覺得維佳狼人嘅馬高羅比已經係眼前一亮啦。哇！ 係啊， 那個搜尋引擎係迪卡比奧隔離嗰個女仔， 係啊， 因為嗰陣時唔係好認識佢啊嘛。點、解一個咁靚嘅女仔可以喺阿影帝隔離做一個角色咧？ 一隻腳踩埋佢可以， 係啦、啊，哇！我即刻好努力咁樣炒股票啊， 係咪啊？ 原來可以炒股票可以發生啲咁瘋狂嘅事，咁呢個純粹電影嘅一個橋段啦。好啦，咁除此之外，跟住就到小丑女啦， 係 咁小丑女又覺得哦，佢好靚，好 charm， 有一種狂喺度同阿小丑嘅戀愛，跟住到今時咁。做芭比呢部电影，咁我又觉得啊，又有另一个演技层次嘅提升咯。 系啊，嗱、近排咧睇佢喺唔同嘅红地毡上面咧，就有唔同嘅芭比造型啦。譬如话之前都有见过佢咧，着住呢一套系1964年 Black Magic Barbie 黑魔术。芭比咁就去咗 Gotham 嘅呢一个电影嘅颁奖礼啦，一套黑色衫嘅造型啦。咁、另外都非常之抢眼嘅咧，就系曾经试过都做一个1977年嘅 Superstar Barbie 啦。总之系揾翻啲好古复古嘅一啲嘅芭比，真系当年出过嘅品牌。當中嘅一個造型，就揾翻一啲真嘅設計師去幫佢重新打造一個係現場真人版本，一模一樣咁樣著翻出嚟嘅。不過喺過去嘅呢一個英國方面嘅 BAFTA 咧，佢就冇再做呢件事啦。陣間先講，講翻頭先澳洲奧斯卡先。咁啊，為咗要表揚馬高羅比佢嘅非常之厲害嘅演員啦，咁同埋講下佢嗰下其實佢點樣有先鋒嘅呢一個獎項咧？今次犀利啦，揾咗 Kate Blanchett 呢位都係奧斯卡級嘅女演員咧，去到做頒獎嘉賓。一出到嚟，竟然系佢着咗芭比造型，佢就自嘲自己一个大嘅粉红色蝴蝶啦，大过佢个头三倍嘅呢个大细啦。然之后佢话我系中年芭比， 我中意， 系笑咗，马格罗比自己都笑咗咁样样，都系表扬翻一个即系正式系属于佢嘅一个时刻啦。咁好啦，啱啱过去呢个星期日咧，就喺英国方面有一个非常之劲嘅颁奖礼啦，都系即系当地嘅奥斯卡级噶啦咁。基本上都是奧本海默攞曬㗎。 係啊，就是呢個英國嘅電影學院獎啦。咁、出嚟咧，雖然就圓滿結束啦。頭先嘉明都講，全部都係啦，奧本海默攞曬啦。咁呢個都不為叫做有少少驚訝嘅、其實都知道係咁，因為都好努力拍啦，基斯道法路蘭。不過咧、有啲得意事啊發生喎。咁成件事有個餘波未了，因為有個網紅就喺台上邊啊，即係領獎咁樣。但佢系扮嘅，系啊，几得意嗱，可以同大家讲下，有一位网红咧，又喺个 YouTube channel 入边咧，有8000名嘅追随者，但系咧佢无端端咧，澳门海默呢套电影啊，恭喜佢攞奖嘅时候咧，一名咧自称系呢个澳门海默监制嘅网红咧，美徐喺个团队嗰度咯， 系 扮嘢上咗台上边。 撞咁上台， 即系有一日， 当《金手指》呢部电影攞奖，我就跟住阿朝伟，跟住阿刘德华，跟住阿庄文强先生，跟住后面有个四眼仔 阿 O 咁样，咁啊上咗台， 危监仔。 喂，跟住咧，依家件事俾人发现咗之后咧，就话呢个英国嘅电影学院长咧就决定啊追究到底，话呢个咧都系少少叫做恶作剧喺度呃 like 或者增加知名度啦。其实近排咧都好多呢啲事噶啦。好似话近排咧马场拉头马咧 都有啊， 即系譬如我系马主啦，咁嘉明系我 friend 啦，小白我 friend 啦 ，Vicky 我 friend 啦，跟住突然间有个大家都唔识嘅， 系 船仔过咗嚟喺旁边一齐拉头马，跟住我睇翻嗰张相入边，喂、小白我识啊 friend 嚟嘅， 系啊 ，Vicky 我好好朋友啊，嘉明直情闺蜜添啊，船仔。 咩人嚟噶？ 即系睇翻，跟住原来依家好多时候趁乱去拉头马，特别喺沙田马场添啊！ 哇， 系啊，要睇实啊呢个。 咁我谂郭富城嘅有头马机会要特别多保安啊！ 系啊，真系要多啲保安。大家想同阿成成影相， 我都想啊， 我都想啊， 咁样去刺激人哋。 呢啲趁乱啊，估唔到喺啲咁大型嘅颁奖礼都会发生。 系啦，不过其实咧讲翻呢啲颁奖礼咧，都系每一年都会梗系有啲尴尬位嘅。即系之前就曾经试过阿红地毡问错问题啊，甚至乎都曾经试过啲啊骚扰女演员啊，嗰啲事件，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保安上面啦，甚至乎喺呢一个红地毡，以至到系颁奖台上面咧，都真系都几多需要填补嘅空隙啊！ 有啊，突然间譬如上咗台，上次啊有个演员又打人啦，出手，咁呢啲都系好经典嘅画面，呢啲打人咧比电影嘅世界咧更加嚟得轰动啊吓咁样，咁啊每年都有呢啲得意嘢喎。其实呢啲颁奖礼，嗱你哋都做好多唔同嘅司仪啊。其实咧，即系做大 show 嘅司仪咧，都真系要处变不惊。我自己觉得系啊。 我成日都觉得做司仪最紧要咧，就系真系扮冇嘢， 系冷静啊嗬。 就算台下发生啲乜嘢嘅乱子，只要你喺台上面做司仪，你冇事。大部分嘅观众如果个目光唔系变咗去睇究竟发生咩事，系问紧你嘅话咧，咁你就做得好啦。 大家都仲会觉得系原来系冇事， 系冇事，唔系 part of 今次呢一个嘅活动嘅。咁我觉得都 OK， 大家个心会定啲咯，系最起码吓。咁啊，讲翻今次呢个颁奖礼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位系大家都会拍手欢呼嘅。譬如话，原来今次咧系基斯道法洛兰第一个嘅英国演员奖项嘅呢一个最佳导演奖嘅得奖啦。咁、而另外咧，Cillian Murphy 都基本上系整个嘅Season 殺曬所有最佳男主角獎項嘅佢咧，佢係一位嚟自愛爾蘭出世嘅演員啦。喺成個呢一個頒獎嘅歷史入邊咧，第一位愛爾蘭嘅演員攞到呢一個屬於英國嘅獎項嘅喎，所以佢好自豪啊！一上去覺得哇，即係作為一個愛爾蘭人咧，係非常之榮幸可以攞到呢一個嘅獎。 佢都有呼籲，譬如羅伯唐尼啊嗰啲，就再上埋台同佢一齊分享呢啲嘅榮譽啊同埋喜悦咯。咁都係嘅，我覺得呢一部戲應該都走唔甩係奧斯卡今年中意啦，因為始終都係嗰句拍呢一類咁嘅長片咧，即係始終都係奧斯卡嘅皮位咯。不過近排咧睇到新城嘅 AI 啦，好誇張啊！遲啲可能導演都冇工做咁樣啦。咁嗰個 OpenAI 嘅新嘅三四分鐘嘅短視頻流咗出嚟咧，簡直令到震動成個電影業界啊！ 我覺得即係近排都係轉載得比較多嘅嗰一個幾秒鐘咧，就係呢一位嘅 AI 假嘅女士戴住副眼鏡喺入。日本街头行过嗰几秒咧，都真系几震撼。 即系都系用傻啦，去到 jam 出嚟。 系咯，我都觉得真系哇，原来可以咁样样啦，而家已经。 即系你 Sora 真系好夸张呢一样嘅叫做出嚟嗰个效果。所以即系我哋往后即系譬如做拍摄或者做制作咧，你都真系导演嘅积分咧，我都减到好细，或者剪片嘅积分都减到好细。 甚至乎即系你只系文字俾佢，佢就已经可以表达到你想要嘅影像出嚟咧。我谂无论系我哋呢行定还是系譬如嗰啲网上边嘅拍片好俾心嘅拍片嘅，大家都开始存在咗个问好自己做到底做紧啲咩？ 所以你只能够做编剧咯。 系咯， 头先小白讲咗，你得一个 step， 个 step 就系输入文字入去，即系俾个剧本佢或者俾个 storyboard 佢咯。 如果唔系你连呢个部件都唔使做咧， 系啦， 你就完全唔需要。 佢仲要有啲系短到几句就已经系 gen 到出嚟， 系啊， 其他嘢我 AI 都帮你谂埋， 系啊， 边有得玩啊？ 所以嚟紧嘅世界真系好大机会变天啊！ 唔知道二十年后嘅颁奖台上面仲会有啲咩人攞奖，定话大家都系多谢 AI 就算咧咁，或者唔同 AI 公司咯，可能系到时啊。咁啊，讲翻最后呢一次啦，咁啊都系希望三月份正式去到奥斯卡嘅时候咧，会有更加多嘅真正属于呢个奖项当中嘅得奖者咧，可以获得更加多嘅荣誉啦。咁但系今次我觉得都得意嘅，因为咧呢一位嘅男演员啊 ，Cillian Murphy 咧，佢讲咗一个字啊，令到佢自己嘅十零岁嘅仔仔都有啲尴尬。嗱、我哋成日都话Oppenheimer。奥本海默呢套戏，同埋芭比呢一套戏，两部戏咧就系呢个票房杀晒啦。2023年至到2024年都系佢哋攞晒玩晒噶啦咁样。但原来咧，奥本海默呢一套戏嘅粉丝们咧有个新名嘅， 系咩啊 ？Open Homie， 、Open Homie 啦 ，Oppenheimer 就系佢嗰套戏同埋嗰位嘅科学家嘅名啦。但系 Homie 咧就系你称呼啲好兄弟， 系 啦。咁佢话原来中意呢套戏嘅粉丝们咧就系呢一套嘅好兄弟，原来有一个新字叫做 Open Homie。咁大家就。阿叔叔讲潮语啊，咁样样啊，咁有少少尴尬。不过咧，佢就都讲咗句，我都觉得系咪噶？佢话咧，好多谢各位嘅粉丝们嘅支持啦，好多谢大家嘅拥戴啦，甚至乎咧，佢都好开心落见咧，有啲嘅粉丝们睇完呢套戏之后话好中意，话俾佢知，我睇咗五六七次咧。 嗯， 但系套戏系三个钟 、啊， 即系人生有几多个小时投资咗落喺一套戏入边咧？ 啊，真系唔知道啦。不过都值得去欣赏嘅，即系呢啲电影啊。There's a place in my heart when it all comes crashing down. Anytime I hear your name out in public, there's a place that I go every time that you're in town. It's just me in my nights, in my stomach, and it's true. 之前咧就听 Shakira 版本嘅 Whatever Whatever 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有系 Kygo 再加上 Ava Max， 今次系 Whatever 是但啦咁样样。喂，头先讲开马哥罗比咧，之前就喺红地毯有唔同嘅复古芭比造型啦，今次咧佢就唔玩啊，唔知系咪佢都信下啲即系风水嘢啊？系咪唔系即系着亲都好似唔系好多奖项咁样样嘅？咁所以今次就唔啦，净系着翻呢个好著名嘅 GA 设计师佢嘅一套好靓嘅衫，都有啲芭比味道嘅，但就唔系复古芭比咯。 晨光第一线 ，Vicky。 潮潮湿湿啦，春天咧好似翻嚟啦，嚟到啦，多咗好多蚊啊！ 系啊， 我琴日咧被蚊咬咗咧，好似成只鸡蛋咁重， 哇， 好痕啊！咁其实喺多蚊嘅时候咧，大家有冇谂过啊？究竟点解啲蚊会咁中意嬲一啲特别？有啲人系中意吸噶， 因为佢哋好甜咯， 系咪咧？系咪甜咧？你哋易唔易被蚊咬嘅咧？ 都易嘅，都易嘅， 系啫，易嘅，易吸蚊嘅。其实我唔系易吸蚊嘅， 我平时都唔系噶，我老公系咯， 系啦，我都系， 所以就黐住佢咯，咁咬晒佢咪唔咬我咯？ 我都系啊，小白系咪都系易吸蚊？ 我就唔算嘅，我怀疑可能我住得一啲偏远地方住得耐咧，好似开始免疫咁样。 唔会啦， 真系冇乜蚊咬我嘅啫。其实而家 系你层皮厚咗啊， 可能系啊。 唔系饮食习惯都关事嘅，我知道。即系譬如你食得太多浓味嘅嘢，咁可能你本身散发出嚟嘅味道都系哇蚊都觉得哇正啊，啜翻啖先咁样。即系可能即系你食得健康啲又关事。我唔知啦，好似我都听过咁。 同埋有另外一个说法就系话咪好中意。叮小朋友嘅，因為佢哋隻眼咧係 infrared 嚟噶嘛，即係佢哋望落去嘅時間咧，佢哋就會望到嗰一團嘢咧喐得好犀利嗰團咧，咁啊嗰個顏色就即係特別吸引佢，嗰個顏色就代表佢哋睇到嘅温度，咁佢哋就會特別中意咧就去吸佢哋嘅血嘅，嗰個就係小朋友男。 啱啦，其實O同小白咧都講得啱嘅，就係咧一個人我哋一個人嘅氣味咧，其實有多種咧差唔多350種嘅化學物質一齊嚟到組成嘅，即係當中我哋食嘅嘢啦，我哋用嘅產品。再加上我哋本身个人嘅体味，而结合出嚟一啲气味咧，系会令到啲蚊系好中意。而啱啱咧，小白就讲啦，啊，系咪小朋友喐得多啊，有个热量出嚟咧，令到啲蚊都会好中意吸咧？嗱，我哋可以谂翻就系当夜晚嘅时候，有冇发现啲蚊硬系中意嬲喺耳仔边啊，嬲喺我哋嘅头度啊？ 所以聽到啲 係啦，但係你平時好似啲蚊咧就吸腳啊手啊，好少嬲頭喎、啊 哦。我以為係咩？我瞓咗喺張牀上面，因為我冚咗被，咁佢 埋唔到你， 咁佢埋唔到啲手手腳腳，咁啊，梗係去而求其次，梗係隻耳仔啦。 嗱，其實咧，嗱，當然第一個原因可能因為你耳仔咧有啲味道啦，有啲異臭吸引佢哋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原來二氧化碳咧都會令到啲蚊子覺得好吸引嘅，即係因為我哋個頭部喺瞓覺嘅時候，我哋手腳唔會喐啊嘛，即係好似啱啱小白咁讲，小朋友因为经常喐，咁咧所以有啲二氧化碳嘅味咧，好多令到佢就会觉得，哇！我见到有呢度有个人啊，有只手啊，有只脚啊。咁但系当我哋静止嘅时候，瞓喺张床嘅时候咧，我哋手脚唔喐嘅时候，我哋嘅头部散发出嚟嘅二氧化碳咧，就会令到佢知道，哦，呢个系我嘅宿主，我可以吸佢啦，我可以吸佢嘅血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原来蚊咧唔单止净系去吸人嘅血嘅，佢仲有其他食物来源嘅，就好似有一啲树液啦、花蜜等等啦，其实佢哋都会食嘅。譬如好似妈妈嘅蚊，就因为佢有 B B， 所以咧就更加咧去想吸人血啦。咁但系原来爸爸即系冇 B B 嘅蚊咧。即係雄性嘅蚊咧，其實佢哋多數咧都會去吸下啲樹液啊、花蜜等等。咁然後咧就得出咗一個結果啦。最近咧美國就係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就有個研究報告，就關於氣味同啲蚊究竟有啲乜嘢產生咗啲咩作用咧？蚊會有啲乜嘢氣味佢哋係會排斥嘅咧？當中係啲咩咧？俾你哋估下先。 係咪嗰啲香茅啊？ 香茅唔中意係咪？ 係咯。 小白覺得 橙啊，嗰啲柚子皮啊， 通常話驅蚊就係用呢啲嘢， 通常都係用呢啲曬乾佢，掛喺窗邊，跟住又話可以好似結界咁樣擋住佢， 得唔得㗎呢啲？ 係啦，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係咪檸檬香茅嗰啲加埋就得咧？做咗个实验，反而咧原来有一啲譬如沐浴露里面有一啲驱蚊嘅成分，反而更加吸蚊。 哦， 系啦， 咁但係有一種呢就都好容易吸蚊嘅，就係啲咩呢，啱啱有講啲蚊呢都會鍾意食花蜜㗎嘛。咁當你喺用沐浴露有啲花蜜味呀、啊、有啲植物香油味呀、啊、呢一啲呢都會係更加吸引咗蚊呢會去想吸你嘅血。係、啦，咁因為呢當然啦，每個人都唔同，因為每個人嘅氣味唔同。有啲人呢可能哎我真係用呢一個花蜜嘅香水味都冇事嘅。咁因為可能你嘅身體嘅氣味結合咗之後變咗仲產生咗啲蚊唔鍾意嘅氣味。 正咗咁樣。 係啦，咁都係因人而異嘅，但係呢就有一個結論出嚟，有一樣嘢啲蚊係真係好唔鍾意嘅。 係乜嘢？ 係咩呢？呢一種嘅化學物質。 電蚊拍。 诶，呢一样嘢之后可以再讲，因为原来蚊咧都有记忆，当佢拍打佢嘅时候咧，佢会记得呢一个人曾经有一啲伤害佢嘅动作咧， 冇用啦， 佢系唔会飞埋嚟啊！ 喺我出现喺我附近出现嘅蚊啊，就算佢有呢个记忆都冇用， 系咯，佢都死咗咯， 冇错啦。 你想打佢，但系打唔到，咁佢有个惊吓嘅动作噶嘛，即系佢知道危险啊，呢个人危险啊，好危险啊，佢就唔会飞埋嚟。呢个曾经都有个实验做过嘅，咁但系讲翻啱啱就系话。有一种味咧，系佢哋唔中意嘅，就 系、 是、椰子味。 哦、 椰子味嘅沐浴露或者香水，大家可以尝试谂一下。哦、呢一样嘢咧，系做过咁多个实验咧，呢、這个报告出嚟就系啲蚊系好唔中意嘅。 咁 OK 喎 ，OK 喎， 嗰啲甜甜香香嗰啲，佢哋会中意。 因为椰子味咧，都香有啲奶香味咁样噶嘛，我都中意噶， 好中意噶。 但系啲蚊唔中意啊嘛。 哦、我屋全屋都系椰子味嘅嘢嚟噶，好多都。系啊，我都幾中意椰子咯。喺泰國咧，特登買啲半個椰子，跟住入邊有啲椰汁，有啲蠟燭咁樣咧。 我都有，我屋企都中意 啊。好流行嘅喎，喺泰國買呢啲手術。 係啦，嗱，點下呢啲椰子呢啲香氛喺屋企，可能一啲蚊都唔敢行埋嚟。咁另外一樣呢、這個研究實驗咧都有講嘅，蚊咧就最中意係吸我哋喺未沖涼嘅時候，即係你千祈唔好幾日先沖一次涼。係、啦，沖涼沖完涼咧，佢哋又冇咁中意嘅，因為你清潔咗啊嘛。 冇咁大陣味咯， 冇帶咁大陣二氧化碳味啦，咁所以咧記得就一定要沖涼啦。同埋如果你想啲蚊唔吸你嘅時候咧，就可以選擇下椰子味啦。啱啱咧就有小朋友講啊，拍佢咧原來都有技巧噶打蚊，係、啦。究竟你哋會點樣打蚊咧？平時 呢、這個我識啊，好似向上打嘛，係咪？ 向上打錯， 向上打嘛， 係。估下估下，除咗点样拍下，我而家咁样打打蚊，用徒手嘅， 两手拍嘅啫， 即系点样咧？ 即係好似咁樣拍手咁拍佢咯， 咁樣上下咁打咯。 嗱，如果兩隻手拍就上下， 係咯，兩隻手就上下拍咯。 冇錯啦，如果咧你係即係兩隻手係啱啱好似嘉明咁樣講，係左右兩邊係啦，打橫拍落去咧，係好容易打唔中嘅。但係如果你想上下拍咧，係啦，即係上下拍佢啦，佢喺中間夾住佢咧，好似三文治咁樣，咁就最容易打得到。 因為佢嘅飛行模式係咁咯，係啊，即係同你手機嘅飛行模式唔同啊。即係蚊嘅飛行模式係，總之你上下。好似夹住个包咁样拍，就容易啲拍到。 因为啲空气咧向下压嘅时候咧，佢就即刻沉咗落去，然后你嘅手喺下面兜翻佢上去，咁就最容易打蚊噶啦。系啦，咁所以如果喺屋企嘅时候真系有蚊飞咗入嚟，唔紧要，记得上下拍蚊，同埋记得点椰子香薰。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呢、這个环节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下琴日港股啊，我倒升九十一点，咁原先咧晏昼嘅时候喺其他平台做节目都系不上不落啊，比较闷少少啦。咁但系美市嘅时候就破咗个闷局，但系今晚美股都要跌嘅，咁见到咧睇嚟美国方面都觉得无望提早降息啦，咁样咁所以道指都曾经跌。超過160点都跌得多少少嘅，咁但係又由外圍講翻去香港啦。Kenny，你覺得今次三月減息嘅機率係咪到依家都低少少啦嚇？ 暫時係低嘅，因為睇翻最近美國方面嗰啲係通脹數字啊，或者係勞動嘅市場嘅數字方面咧，都似乎降息嘅機會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啲嘅。咁三月份咧係咪話完全冇降息嘅機會咧？咁如果你話以翻一個經濟數據嘅角度睇咧，就係低。不過如果以一啲叫事件driven 嘅事件推動嘅一啲係降息嘅可能性咧，都仍然係有嘅。因為點解咧？大家唔好忘記三月份方面咧，就係之前嗰啲就係舊年啦同期美國啲地區銀行方面咧出現危機嘅話咧，咁佢哋嗰啲funding program 咧就喺三月就會完嘅啦。咁事實上你睇到近排嚟講嘅話咧，其實大家嘅焦點咧喺美國咧，又會睇翻啲地區性嘅銀行方面咧嗰啲壞帳嘅問題啦。包括咧就係因為其實商業房地產方面咧都仍然好困擾呢啲咁嘅銀行啊嘛。咁如果當呢個係funding program 完咗之後嘅話咧，究竟嗰啲存户會唔會擔心啊？就攞翻啲錢出嚟咧？或者嗰、那個股價方面咧，啲投資者會唔會話都係唔好啦，沽咗佢先咧咁樣？即係上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咧，呢啲銀行股咧嗰、那個跌幅都係多嘅。咁會唔會引致到聯儲局方面咧會有所行動咧？咁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咁當然而家機會嘅出現嘅機率就唔高嘅，咁但係就都唔係話完全要排除咗佢咯。 咁講到房地產咧，就可以直接翻嚟本港或者睇埋內地市場啊。咁內地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啦，咁啊人行咧，琴日大幅下調咧五年期以上嘅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啦，即係琴日 Kenny 喺節目都同我哋提及啦 ，LPR 啦咁樣，咁啊睇嚟咧就有望啦。出手就解救呢个内房啦，咁但係呢由上年到目前为止呢都讲緊内房市传有一个白名单啦，咁有陣时啲散户都究竟乜嘢喺名单之内呢 on the list 呢，咁即係我哋喺节目都多次提到话如果你内房要选股都选返啲央企啦或者国企背景就会相对好啲啦，咁都系㗎，你见到图表形态上啲央企同埋国企背景背景都股价表现都算还可以啦，咁但民企咧就真系咧大上大落啦，一日上10%，一日就跌13%，咁样都几夸张啊吓！嗱，今年内房嘅情况有冇机会喘稳咧？咁啊 ，Kenny 交俾你讲好嘛，唔该。 嗱，头先你讲到解决内房嘅问题咧，记住要系咧。佢而家主要係解決內房嗰、那個即係 physical market 嘅問題，唔係解決內房股嘅問題。 冇錯冇錯， 兩個係唔同嘅嘢嚟嘅。因為就算你頭先我哋講啦嚇，就係、是、嗰個係白名單都好，其實而家主要你睇翻咧，都係針對啲項目上面嘅融資，唔係嗰個內房企業冇上市公司層面個水平去再融資嘅問題。因為呢個都係其實我哋節目講過好多次咧，都係佢個精神都係繼續一物相承咧，都係保。交流啫，佢唔系保你啲上市公司还钱，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就变咗千祈唔好搞错。第二咧，头先提到个五年期个 LPR 咧，就好明显都系针对翻房地产市场啦，因为主要呢个利率方面咧，都系同房地产市场嘅贷款啊、按揭啊，都系息息相关咯。咁希望鼓励翻多啲人去买楼啦，咁令到嗰个系货如轮转啦，咁发展商方面咧，亦都可以系即系出货啦。咁產生翻 cash flow 翻嚟咯。 咁嗱，睇到除咗內房嗰度嘅睇法咁啦，咁近排就即係 ATMXJ 就即係叫做窄幅都上落緊啦，反而咧焦點所在咧就睇下琴日都跌得幾多啊，比亞迪啦，咁掀起呢個減價戰啊，其實唔係佢掀起先嘅，係啦，唔係佢掀起先嘅，其實係 Tesla 掀起先嘅，咁但係估唔到比亞迪都緊隨其後啦，咁其他電動車新勢力都爭跌啦，咁但係咧市場研究機構咧就發表 表报告话去年全球嘅新能源汽车咧销售咧多达咧1303万辆啊，按年系增加咗咧30% 啊，呢个系全球去计啊吓咁样。咁嗱，睇到个市场都依然有喺度啦。咁但系系咪真系强者林立咧？定还是如果嗱，比亚迪都掀起减价战？咁你知道近排如果股民们就了解啦，或者你用车人士都知道近排有啲汽车就去到几万蚊都有个电动车噶嘛。咁讲紧就系50汽车啦咁啊，呢个就比较低端、中低端咁样啦。我唔知系咪受惠消费降级定系点啦。好，宏观讲下成个电能车板块咧，以至系咪真系会做咗个太弱流强嘅情况出嚟，好嘛 ，Kenny？ 唔该。 嗱，当然电动车个市场方面咧，都仍然系有增长空间嘅，因为始终而家就算内地方面咧个渗透率都系算高噶啦，但系都系去到40-50% 啫，都唔系话70-80% 嘅水平啊。咁但係國家嘅政策咧，就未來一定係會去到80-90% 水平噶嘛，咁所以仍然都有空間嘅呢個市場。不過咧，頭先你講嘅太弱流強咧，我相信係一定會發生噶啦，因為最主要就係你見到開始大家對電動車上邊咧嗰個係第一即係兩極化啦，第一可能就係佢質素啊，或者係個技術上邊要求提升啦，第二咧就係一係就價錢啦，一係你就要好平，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就係話佢好即係好快咧，電動車已經變成一個係好商品化、好量產化嘅嘢咯。咁呢個咧就必然就會令到個 GP 係咁跌嘅啦。咁就以個量嚟到去維持翻嗰個係收入啊，同埋個利潤。咁但係呢個過程裏邊嘅話咧，如果你冇一啲係niche 嘅，冇一啲係特別嘅賣點嘅話咧，咁你就好容易被嗰、那個蠶食咗你個利潤啦。咁你就變咗咧，如果你個競爭力啊低啲，生產力低啲嘅話咧，就好容易咧就會俾人淘汰出市場。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出現咗太弱流強，就話、是、你個毛利率咧嗰、那個收縮嘅情況咧比預期快。 但係仲有啲咩可以變強咧 ，Kenny？ 嗱，我記得叫做年初一二嘅時候都有車展睇下車啦咁樣。咁有啲汽車直情有埋按摩椅喎，有啲電能車背脊可以轉住做一啲家庭式嘅按摩椅咁樣。你點觀察咧 ，Kenny 嚇？ 當然你話未來，我覺得個方向都係喺嗰個智能駕駛系統噶啦，即係autopilot 啊，同埋同你身邊嘅智能嘅設備方面咧，做咗一個係穿插啊，或者係互相可以配合得到啊，增加咗啲互聯網服務嘅收入咧，依個係未來大方向嚟噶啦。咁所以我哋成日節目強調就話電動車咧就真係唔好當傳統車嗰個睇法咁睇，就未必話喺嗰個速度啊。表現啊，駕駛感覺上面咧就咁著重嘅，係反而調翻轉咧就似手機多啲，就點樣去 value added 增加你個場景，增加部手機嘅應用。即係你可能即係特別20年前用手機，你都唔會諗到個手機係可以話幫你做解決呢、這個財務啊，解決訂貨啊、call 車啊、電子支付啊，全部喺個手機裏面係真係發生噶嘛。原本手機電話係講電話嘅啫嘛，但係其實你而家嗰個應用場景係多到咧數不清數噶嘛。我諗電動車個方向似係咁嘅。 好，咁我哋一齊睇下科技點樣演進啊，電動車帶俾人哋點樣一啲科技嘅發達啦。好。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拜。 着你，别教美好远离，然后空手老死，麻木活着太可悲。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叫爱上到撤离，你一生由你救起。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正所谓珠光宝气，咁啊，今日讲下啲珠宝啦。 哇，咁大手笔啊！ 系咯， 多谢晒啊， 多谢。 我都未讲，早真系要讲呢个。话说礼拜日我有个圈内好好嘅朋友，咁啊白日燕啦，咁、 哦、 我就打只。一粒金咋，我都唔敢买啲乜嘢，一粒金即係圈落啲 BB 仔啲脚嗰啲咁嘅嘢啦。 係呀係呀係 呀。咁你两个咪话俾我听千零蚊就得嘅。 係咪唔得 咁唔得啦。 哎呀。 我哋想开咪讲啊。你同我讲 ,Vicky 同我讲几百蚊。 唔係几百蚊。几千蚊。 你讲几千蚊我明明听住你讲几百蚊。 唔係几百蚊做唔到。 係咪啊。 你花费咗几多先至买到呢一隻荷白日燕嘅 BB 金。 唔紧要啦，最紧要开心。係咪先。最紧要开心咯，就系、 是、B B 仔开心。 你话花费咗几多百蚊，最紧要开心咯。咁总之都系，哎，咁啊，恭喜阿袁伟豪啦，同埋张美仪啊个小朋友啦，肥肥白白啦，咁啊，嗰日都好多圈内人去，阿姐啊、嘉颖哥嗰啲都去啦，咁啊，星光熠熠啊吓，咁啊，嗰日都我都九点零钟就要离场啦， 系都话太走先噶啦， 太快太快开心，太快开心。咁啊，佢每个台都有一人一支麦。茅台都几大手笔嘅，其实呢个白日燕，讲完咗，讲翻呢个香港第四十届嘅香港国际珠宝展，暨、哦、第十届嘅香港国际宝石钻石珍珠展。咁啊呢个展咧就会喺亚洲博览馆嗰度展，咁我估计咧就好大型啦，因为两展。结合啦，再加上就系亚博馆咧，啲、保安咧应该系再劲抽啲，因为 要升级啊呢、這个。 我估呢啲唔係普通嘢啊，係咪先？咁多嘅鑽石啊或者寶石混雜啦，嗱，即係我同小白就真係喜慶時先會入去金鋪，即係叫做啦。但係女士唔係噶嘛， 佢哋冇嘢做都入去打個白鴿鑽啊。 因為嗱，我同你冇嘢做咧，就可能去啲 gadget 鋪睇下啲手機玩下，或者即係我哋就攞部手機試下，係仲有幾個 percent 充下電得唔得啊？咁樣即係我哋係做呢啲嘢。但女士，我想問下你哋係咪多入珠寶鋪嘅咧？平時如果 hea 啊、流達啊咁樣啦嚇， 又真係少、啊， 我都少啊， 都係特別日子先至會咯。一係就真係有啲宴會要去參加，仲係送禮嘅。但如果係自己咧，你知呢啲師奶仔啦，梗係有特惠啊，或者啲咩折扣日啊，先至會去及下啦。 係啊，上網啊，而家都好方便噶嘛。 上網我就唔敢買珠寶嘅，講真。 唔係，我會睇咯，然之後格價咯，係啦，睇款咯。 係咁啊，上網買珠寶都有啲真，有啲假，有啲牌子都扮到係嗰個牌子，其實就並不是嘅。 同埋咧，有啲大品牌咧，間唔中會有啲即係親朋好友特別嘅展啊。咁嗰一啲展咧，就真係嗰個折扣嚟得比較多嘅。 係啊，咁啊嗱，呢個展覽咧就係今個月29号咧，去到下個月4号咧就會舉行嘅。咁啊睇翻咧呢一個貿發局嘅副總裁咧張淑芬咧就表示啊，今年嘅珠寶商展咧有呢個共建輝煌傳奇為題嘅，咁啊總共可以吸引到40个國家啦，以至咧地區啊超過咧4000几间企業去參加嘅。咁你都知道啲珠寶企業就唔係講個量夠多嘅，最緊要有两三间超级庞大嘅， 系 啊，即系因为好多时候咧，玉石啊、珠宝同埋钻石咧，系同个国家级嘅产业链咧结连埋一齐。嗱、我知道咧，譬如缅甸咧，就系呢个国家啦，佢其实好盛产啲玉石啊、珠宝嗰啲嘢噶嘛，其实佢都系得两三档咧，去雄霸咗个市场。 钻石整个市场都系有几家大户咧、好似即系地产商咁样样， 你 霸咗好多地嘅。 钻石我通常都。哎，褪后啲，我觉得钻石嘅价值，哎，褪后少少先啦。不过唔紧要嘅，女士中意咪得咯，系嘛？ 系啊，最紧要就系咧，我要跟嘉明学下嘢啦。即系其实今次呢一个咧就系两展两地形式咧，就系举行呢个钻石啦、宝石啦，同埋珠宝展啦。咁咧其实系分开两个地方嘅， 一个会展，一个博览馆嘅。 系啦，系啦，咁就要留意翻噶嘛。希望睇下月尾同埋月头可唔可以跟嘉明去学下，了解下啲珠宝钻石先。 我以为你想跟我点样可以一人分析两地，同时喺两个地方出现睇晒。 点解你知道佢咁熟嘅？ 唔知我估噶咋？ 唔使估啦，佢真系好熟。 系咪？咁我就更加要跟佢学嘢啦。去完亚洲博览展，再去呢一个会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屋宇署、劳工署同警方正系调查启德环境住宅地盘棚架冧落嚟嘅事故，意外造成2死3伤。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会严肃跟进。初步调查发现，一幅大约15米乘8米嘅棚架从兴建中嘅建筑物19楼外墙坠下。署方會全面調查，包括棚架作為一種臨時建築工程是否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要求，以及註冊承建商和相關人士有沒有妥善履行責任。勞工處說已經向有關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正是全速調查以確定意外成因，查找有關持責者的法律責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巴黎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第25次中法战略对话。博纳说，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面对当前国际乱局和地缘冲突，法方愿意和中方携手应对挑战。法方主張歐洲戰略自主，支持歐中堅持夥伴關係定位，強化有效合作。王毅說，雙方要攜手努力，將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打造得更加穩固和富有活力，為中歐關係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亦都為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指出世界動盪甚至分裂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國國防部證實美軍一架 MQ-9 死神無人機在也門胡塞武裝控制地區附近墜毀，初步跡象顯示是被胡塞武裝的地對空導彈擊落。胡塞武裝星期一曾經表示在也門紅海城市荷台達擊落一架美國 MQ-9 無人機，並在第二日公布成員使用自制地對空導彈擊落無人機的畫面。無人機在荷台達一處海灘附近墜毀，殘骸已經被胡塞武裝打撈。這次是繼去年11月之後胡塞武裝擊落的第二架同型號無人機。另外，胡塞武裝星期二向一艘在亞丁灣航行的以色列船隻發射了幾枚導彈，又向以色列南部紅海城市埃拉特以及在紅海航行的幾艘美國軍艦發動無人機襲擊。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8,256點，跌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1，日元150.02，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3，人民幣7.193，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81，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23.38美元，賣出2023.87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霧，同埋有一兩陣微雨。日間温暖，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7度，新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潮濕有霧，日間温暖，星期五東風增強。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啦，接近金竹角噶。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马湾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接近金竹角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由于泽祥街回旋处比较挤塞啦，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啦，有条支路落翻去大学站回旋处嘅，影响到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学站回旋处都是比较挤塞，咁车龙分别排在沙田医院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是由于泽祥街回旋处咧车多关系啦，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啦，入翻去新界方向，咁落翻大学站嘅回旋处之路啦，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大老山公路啦，去翻大学站回旋处咧都受影响噶，龙尾就去到沙田嘅沙田医院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黎圍。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一段就擠塞，龍尾排到馬場。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車多，龍尾天富海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我们之间》，作曲作词邓建宏，主唱石咏丽。 就算光阴太短，任青春耗损，话去片段多遥远。 陪你，作曲女心如 J. Ari， 作词钟雪，主唱 J. W. 黄浩儿。聪明豆，作曲 Larry Wong， 作词黄伟文，主唱 Anson Dean。 其实我好想呼吸，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爱每次解决对手。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由马伊琍、白羽领衔主演，改编自小说《龙城三部曲》，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主线，讲述家人间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三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好，就係认识一下你身边嘅植物品种。 哦，植物品种啊， 近排好多桃花同埋吉囉。 係啊，仲有蘭花。其实蘭花呢，我上年屋企呢都有买到一棵。咁我直接呢係成年都继续有种到佢，而家今年新年呢佢就未开花，但係最近见到佢呢蠢蠢欲动。 係啊，开始咁攞未开呀、啊、你嗰啲。 对呀、啊、可能 我嗰啲已经开完喎。係 啊，你上年即之前一直种落嘅。 唔係啊，买咋嘛。 唔係啊， 系啊， 因为我唔系新买啊嘛，我系上 年自己种啊嘛， 系啦，自己继续种嘅。咁佢今年就未开，差唔多想开。 你应该问一下啲花农咧，如果你自己有兰花，即系种开嘅，有啲咩办法可以校啱个时间？ 系咯， 佢哋通常有啲秘笈俾到你噶，例如嗰个嘅湿度同温度嘅控制。 系啦，呢、這个都应该要学下或者上网睇下咯，或者揾下花艺师安安咯。 系啦系啦系啦， 揾下安安咯。咁原来兰花咧，即系了解一下身边嘅植物啊嘛。原来兰花咧系属于咧。大家经常会送礼用嘅花嚟嘅，即系如果我想送花俾你，但系我哋又唔系情侣关系，又梗系唔会送玫瑰花啦。如果送盆栽嘅花咧，好多时候都会送兰花嘅、嗯。原来喺古籍嘅时候咧，花卉入面咧，兰花嘅排名都几高，喺头嗰几位嚟嘅。咁喺传统上面咧，佢都系具有名望嘅植物嚟嘅，咁、亦都系啲正面嘅形象啦。咁、所以大家送礼嘅时候咧，就会选择下送兰花咁样啦。而且佢咧系各种气候啊、环境啊都好适合嘅，咁所以都系经常会去到唔同地方都会见到兰花嘅踪影。 哦，咁啊啱啊！ 今次买呢一棵兰花嘅时候咧，嗰位花农师都同我讲，其实你唔使成日淋水噶。 系啊， 兰花你真系一个。礼拜淋一次就够晒噶啦，同埋咧，我都发觉就算去到街市咧，唔系过年嘅时候咧，都会有啲系一支支已经好靓嘅，即系盆栽植嘅兰花咧，就可以俾你我嚟送礼自用咯。 系啊，所以兰花啊，希望佢啊快啲长花，我啊影下相俾大家睇下啦，到时 系啦、啊。我自己有阵时行山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好多唔同植物嘅。 嗯， 咁嗰啲植物咧，我有一次系跟嗰啲保育团体去行山啦，即系啲活动嚟嘅。咁、一行嘅时间咧，我你知道我都系问噶啦，喂呢、這个咩花啊？嗰、那个咩？好多问嘅，咁我每一次咧问嘅时候，其实大部分佢哋都识嘅，跟住问到有啲咧佢唔识嘅时候咧，佢就会攞个 app 出嚟。 哦， 原来坊间咧有啲唔使钱嘅 app 咧、就 认识植物嘅 app， 咁、哦、我用法咧就好啱我哋今日嘅题目啦。我哋今日叫认识植物啊嘛， 系啊， 系啦，咁你就可以拎住嗰个 app 咧，你就一揿嘅时间啦，咁佢就会影张相， 系， 咁佢喺个 app 入边已经影咗张相，跟住佢就会scan low 一阵间，就话俾你听呢一个植物系啲乜嘢，就真系认到嘅、哦， 系， 系啊，佢哋话嗰个命中率咧相当之高、啊， 哇，咁我都要 download 先啊， 系啊，呢类型嘅 app 我觉得唔错、啊，即系特别如果你对本身植物有啲喜爱嘅喜系啦兴趣嘅，咁你又唔识嘅，咁有好多款呢啲 app 嘅，系啦有几款嘅，咁你可以揾试咗几个，反正唔使钱嘅，咁你咪揾翻自己啱自己手势嗰个 app， 跟住就可以认识多啲植物。你可以试下嗰啲咩菊花、玫瑰，睇下认唔认到先。 系， 如果佢连嗰啲都好猪都认唔到，你 delete 咗佢咯。 就算啦，就认识怕丑草就算啦。 系啦，怕丑草，坊间都有啲好似怕丑草嗰啲咧，系、 哦、 啦，但系原来唔系怕丑草噶，你一个唔觉意嘅话咧，你认错咗佢啊！ 冇吉亲自己啊！冇吉亲自己啊！ 系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晨文爸爸。 早晨，嘉明。 好多妈妈咧，尤其是生仔仔嘅妈妈咧，就好恨啊！我都想养个暖男出嚟咧、嗯，我可以点样培训一个暖男出嚟咧？ 哦，咁呢个就好啦，因为咧，我自己咧都好感恩嘅、啊，我觉得我仔系好暖嘅，好、 嗯、 暖，即系佢唔系净系对妈妈嘅，佢、 啊、 对所有人都好暖。 佢有啲咩行为系令到我哋觉得佢系一个暖男咧？ 嗱、啊，咁我咧，首先咧，如果我哋话今日要讲塑造一个暖男咧，有一啲特点我都系好紧要、 啊， 就系咩咧？就是、例如啊，即系嘉明有冇睇过一啲咧超级英雄嗰啲电影啊？ 有 啊，通常啲譬如啲 superhero 咧系保护啲咩人嘅？ 弱势社群咯。 系啦，咁所以咧，你要嗰个人咧强咧，首先佢要知道我要保护边个。 嗯， 好啦，咁我就问一个问题啦，即系如果一个妈妈想要个小朋友保护佢，个妈妈要强定系要弱咧？ 哦，系、哦，咁要多翻啲小暖衣人出嚟、哦。 系啦，咁所以我话咧，即系妈妈咧本身喺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入边咧，佢有两个角色系好紧要。 嗯， 即系好多时候妈妈咧忘记咗，第一个角色系咩？其实要俾个小朋友一种咧叫做依附感。 系 咩意思咧？就系我感觉到咧，无论我有咩事都好，妈妈咧会喺我后面俾一个好大嘅肩盾我，令到我感觉到咧好强嘅一种咧被支持嘅感觉。 系， 咁所以咧一个妈妈咧，即系如果佢做咗唔小心，我讲唔小心啫，各位唔小心做咗训导主任咧就惨啦。即系例如咧，有啲妈妈咧对亲自己小朋友好得意噶，有啲妈妈咧经常都会话咧喺出边咧佢系好温柔噶，好体贴噶，但系翻到屋企唔知点解咧突然一个脾气变差噶，即系变咗好似暴龙咁噶。 系嘅。 咁我就會講啦，點解呢？因為好多時候家長呢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唔係好識得調節自己情緒、 嗯、 尤其是係咩呢？就係出面我哋面對好多壓力，面對好多一啲唔同嘅一啲生活上面嘅嘢，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唔知道用咩方法去調節，返到屋企嘅時候係一個好放鬆嘅狀態，按道理、 嗯、 但係點知原來我又唔係好識得教小朋友喎、啊、咁、 嗯、 所以呢又見到呢個小朋友出現啲行為唔係我咁㗎喎，咁佢就諗啦，出面已經咁大壓力啦，翻到屋企又唔系我所想嘅，咁佢咪会特别容易敏震， 就爆炸啦， 就爆炸。咁、 嗯、 你试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我会唔会好想保护一个爆炸嘅人呢？ 唔通日日都要挑战打大佬？ 系啦，我相信系作为一个正常人，系会选择逃避咯。咁、 嗯、 所以咧，作为妈妈咧，即系有一个角色就千祈唔好做，就 系 训导主任。咁当然我哋话即系一个暖男咧，要懂得保护你咧，系好需要你适当嘅示弱嘅。 嗯， 我讲嘅咩叫示弱咧？其实由细到大咧，我都同我啲仔女讲，我话咧，爸爸妈妈咧唔系乜都叻晒。 嗯， 我哋有好多嘢咧都唔识嘅。甚至乎我哋有啲嘢咧，我哋都會犯錯。 嗯， 但我話犯錯唔緊要，因為點解？冇人咧，所有嘢都完美。我哋最緊要知道每一次犯錯之後錯乜嘢。 嗯， 下次點樣唔好再犯。 係。 當一個人去學識到呢一種咁嘅模式咧，佢就會知道媽媽都唔係，爸爸都唔係最勁啫。 嗯。 咁我哋唔勁，我甚至會同我啲小朋友講，我會老嘅。我話我甚至我同我仔，我成日都咁講。我話我今日出咗去，屋企得翻邊個係男人？ 嗯。 我得翻你啦，仔。我话阿仔，你做一个男人，你要做咩咧？佢而家好大声讲啊，我要保护女人。 哇！ 跟住佢就讲，咁屋企有边个女人咧？跟住佢就话妈妈、家姐、姐姐。 系。 所以咧，有时咧，有啲人咧，街见到我哋咧，譬如五个人出街咧，我咧会攞嘢正常啊。但系会见到多一个人咧攞嘢，就系、是、我仔。嗯， 好似人哋啲隨從咁啊，後面攞住三個袋啊，四袋嘢後面攞。咁有啲人就講：哇，點解阿仔要攞咁多嘢嘅？跟住我仔會咁講啊。咁屋企得我同爸爸兩個男人，唔係我哋攞，唔通俾啲女人攞？你攞幾 man？ 係喎。 咁所以佢一 man， 側邊啲人就話：哇，你真係好 man 啊！跟住佢個樣子就無比自信嘅， 再 man 啲啦。 係啦，就會更加會覺得自己會做到一個要保護人嘅人。 嗯。 咁所以我諗暖男其中一樣嘢就係咩？第一，家長你都要適當去示弱嘅，就唔好覺得自己乜都叻曬。甚至乎我同啲家長講話，三到六歲的小朋友好得意嘅。如果咧你能夠明白佢嘅心理模式咧，其實咧人嘅主動性係唔需要 train 嘅。 嗯。 因為三到六歲嘅人本身係好積極主動。例如我唔知道你有冇嗱回憶一下你嘅小朋友三到六歲嘅時候咧，你有冇發現咧？譬如佢唔識嗰樣嘢咧，佢好中意問到篤嘅。 问好多次添， 系啊，十万个为什么 噶？ 跟住我同啲家长讲话，点解咧？你会唔会有冇一间幼稚园系会追问，即系教嗱？今日小朋友，今日咧老师教大家追问法，你要翻到屋企咧追问到你父母气咳噶。 要问五十个点解？ 系啦、啊，我谂系冇人会咁样教咯，甚至乎家长你都唔会教个小朋友咁咯。但系点解会有咁嘅模式？因为根据咧我哋心理学家 Eric Erickson 讲过，原来三到六岁嘅小朋友，佢系发展紧嗰种叫主动积极。 嗯， 当佢发展到咧，原来人系会有目标感。你试谂下，佢唔识嗰样嘢，问到识为止，系咪好强嘅目标感？ 嗯， 甚至乎你会发现佢好主动嘅系咩？譬如你同佢 supermarket 买嘢，佢见到你攞，佢会主动，妈妈俾我攞，俾我攞， 或者攞到去个嘟嘟位嘅时候，等我嚟嘟啦。 系啦，就等我嚟嘟啦，开门攞住锁匙，你俾我开啦，咁样。点解咧？佢会有一个咧天生嗰种。嘅時間咧，會有一種好主動積極性，係希望就係透過主動積極，令到我可以探索到更加多嘅新事物。 嗯， 咁作為家長你，如果你見到小朋友問好多問題，去搶嘢攞，你通常你會點回應呢？家長 睇下夠唔夠時間咯。 係啦，即係如果遇到個家長係咁樣回應嘅，就係講阿仔啊，媽媽發現一個好嘅優點，我發現你好主動積極，同埋你唔明嘅嘢，你會好主動問。證明你一個好有求知欲同埋好願意探索嘅人，你要加油啊！其實小朋友係咪會慢慢咧發展咗一種模式，就係、是、我發現我自己問嘢係啱， 嗯， 發現我主動幫人係啱，咁從而你諗下唔識嘅嘢問，甚至乎主動會做好多嘢，佢係咪會好幫到個屋企？ 嗯， 當喺屋企個家長又配合，我而家咧有樣嘢咧好需要揾一個好主動嘅小朋友幫我，依、這個任務唔係個個做到㗎。 哇！ 咁你 諗 下，係即刻舉手啦。咁所以個小朋友咪慢慢學識咧由擔大。 係， 當佢擔大到嘅時候，咪慢慢屋企入邊建立到好大嘅能力感。 嗯， 所以好多嘢唔需要家長做。小朋友就做，即系我个老婆咧，经常咧同我仔出街，同我啲女出街咧，啲人会觉得咧系我两个小朋友照顾紧我老婆， 嗯， 而多过我老婆照顾紧佢哋两个， 系， 因为喺我嘅模式入边，我总系觉得我哋而家教紧个小朋友，唔系教佢喺个童年世界入边成长， 嗯， 我哋教紧佢既要有保持童真，但系要明白个社会运作， 系啊， 究竟个社会咩人先会受人哋尊重、受人哋欢迎，唔系净系谂。自己，我哋要学识谂下其他人，咁所以我谂呢个暖男呢个模式，我系哋咁样系建立出嚟咯。 系啊，我都相信系嘅，同埋咧，最终最就系，其实讲真，家长要帮助小朋友明白理解嘅就系，佢哋有好多感受，自己未知道、未消化到，唔知道呢种莫名嘅开心系乜嘢嚟嘅咧，加强佢嗰个词汇，等佢知道其实我呢一种嘅快乐系嚟自成功感，或者啊，原来我嗰个主动性系值得被赞赏嘅，咁小朋友。即系日久就会知道，诶，原来我可以做多啲呢种嘅行为，得到呢一种嘅感觉，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具体嘅学习方式嚟嘅。 系 学咗点样做暖男啦，咁女仔嗰方面又点样样咧？ 嗯，女仔咧，嗱，首先咧，好多家长成日都会担心自己个女个女咧系会有啲叫公主病噶嘛，成日好惊噶嘛。我成日都定义咩叫公主病先，就系佢唔系公主。但有公主嘅特質，咁係叫公主病咯。 呢個係好多年齡層都可以涵蓋㗎。 咁但係個重點係咩呢？就係我哋話點樣令到個女仔佢又唔好淨係諗自己咁多。首先，我成日都話唔好令到一啲小朋友成日都好似咧恃寵身嬌或者嬌生慣養先。就例如乜嘢都好似唔使做，好似老鳳咁。我成日同啲家長講話，你要令到小朋友學識自律。 首先我哋唔好太多他律，咩意思呢、就係我時問家長，我話朝頭早起身邊個叫㗎，食咩邊個去安排㗎，邊個叫佢著衫，邊個叫佢做功課，邊個叫佢沖涼，甚至邊個叫佢瞓覺㗎。如果你發現每一日全部都係你叫佢先做嘅，佢學唔學到自律呢係學唔到嘅。佢學到就係有人叫我先做。咁當然有啲家長講，喂咁佢咪學到聽話囉，起碼我叫佢肯做啊。咁但係有時候同家長講，如果佢十零歲聽話都仲 OK 嘅，六十歲都仲聽話咧，咁我諗好多家長就驚㗎啦。咁所以我哋訓練譬如我哋令到小朋友或者個女，即係個阿女啦，即係好似我阿女咁啦、即係點樣令到佢冇公主病？首先我都要令佢明白就係咩，佢嘅角色其實女仔係要温柔地去照顧別人，佢要關心別人嘅感受。咁所以咧，尤其是女仔，我哋作為家長咧，我哋要更加去學識令到佢明白人哋嘅感受。體會到人哋嘅感覺係重要，所以咧，當一啲女仔佢唔開心嘅時候，我哋唔係第一時間話佢你做咩喊啊，有咩好喊啊，喊乜嘢，少少嘢喊，調翻轉頭，我哋慢慢令到佢覺得，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唔開心啲咩啊？如果你想喊，我喺你側邊啦，你喊完先啦。當佢學識到，哇，原來呢個叫同理心，其實慢慢佢就明白，佢原來被同理嘅感覺係好好，我就學識同理別人。当我学会同理别人嘅时候，我就唔会咁开始净系谂自己。咁所以好多时候，点解啲女仔好似好公主病啊？甚至乎咧，佢冇做到暖男就识得暖女，系咪？系啊，我都唔识讲啊暖，即系我觉得系温柔，甚至乎好体贴人。咁呢一样嘢系首先我哋家长都要做到体贴佢先。佢要学识一种被体贴嗰种感觉，真系好正、啊。我就会学识体贴你。所以咧，有时我个女咧，我老婆譬如出咗做嘢，我个女咧就会做到我老婆的角色嘅。 系点？ 佢就会打俾我嘅。诶、欸，爸比啊，你要做咩啊？我话做紧嘢咯。嗱，你做嘢啊，但你要饮水噶。 哇！ 同埋咧，你今晚唔好咁夜翻，要早啲翻嚟噶。佢、 嗯、 会令到你种感觉好窝心啊。 系啊。 咁但系呢种窝心点嚟嘅咧，就唔会无端天生嘅，系咩？我记得喺佢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已经开始同佢写信。有时我好早出去做嘢、我系会喺个嗰张床侧边咧，我会写张字条。阿、女啊，爸比出去做嘢啦，我好挂住你啊，今晚我会早啲翻嚟陪你。你知唔知佢而家有時咧，佢好早出門口噶嘛？有時我會瞓晏少少，佢會有咧寫張紙咧喺我嗰個門啊底啊攝入嚟嘅，攝入嚟，等我一行我就見到。咁我有時我話好正，好窩心，跟住我就會咧又寫翻張紙，等佢放學之後翻嚟會睇到。我收到你，我都好開心。咁所以有時我會覺得係我哋之間點樣去輸送愛 係。 点样表达爱？有时我话爸爸妈妈都要嘅，即系好多嘢唔好放喺个心度，亦都唔好觉得咧。我做咁多嘢，例如有啲妈妈讲，我每日为佢煮饭，送佢翻学，我仲唔爱佢，佢仲唔知道我爱佢。你跟住我同啲家长讲，不如你试下问佢，你就问佢一个问题：阿女啊，你知唔知妈妈每日咁辛苦都为你煮饭，你知唔知点解？其实有机会唔识答噶，佢有机会识答，因为你肚饿咯。 你煮俾自己食啫嘛。 系啊，你煮你自己中意嘅啫嘛，你谂住锻炼你嘅厨艺啫嘛，咁就跪喺度噶啦。咁但系如果有一日你话俾佢听，妈妈除咗中意想煮自己中意食之外，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系因为我好想喺你而家细嘅时候，我愿意为你付出，因为我爱你。咁我谂个小朋友学到原来妈妈而家做嘅所有嘢系为你付出同爱你。佢有一日，就算真係發脾氣，都唔好咁過分啦。係因為我知道對面嗰個人其實愛我，為我付出緊。 係㗎。 咁但係一啲嘢係正如頭先嘉明你咁講嘅，就係好多小朋友每日面對嘅，佢都唔知自己點解要咁做。甚至乎我睇到好多嘢，我根本係一知半解。所以好多時候家長要做個咩咧？你睇電視節目都有 PG 家長指引， 真係要指引 嘅。真係要指引嘅、你真係要話俾佢聽點解咁做，背後咩原因？ 係。 咁樣個小朋友先會更加明白到哦。原来好多人为我做嘢系爱我，所以我今日做好多嘢都系代表爱人。咁我谂就会训练到好多一啲暖男啊，一个好温柔好即系好可爱嘅女仔会喺你身上发生。 趁住呢个情人节多啲对于自己嘅付出讲多少少，等大家都理解多少少，其实你哋大家都好爱对方噶。 冇错， 多谢神秘爸爸， 多谢。 日月星辰每日轮替，为大地带来朝气。但如果问你日街、月街、星街和节气甚至乎时辰有没有关系，你又知不知道呢？想知道的话，百元号转头还你知。 届。 位于湾仔区，同日街同埋星街都系邻居嚟嘅。喺1900年，呢度曾经系香港第一座嘅发电厂，即系香港电灯嘅湾仔发电厂嘅所在地。月街就取自《三字经》嘅三光者，日月星，比喻电力带嚟光明。日街、月街、星街嘅名字虽然简单，但系原来都非常之有诗意嘅。嗱，月街坐落湾仔，集齐咗好多唔同嘅 cafe、餐厅、酒吧、画廊。时尚服饰精品店同埋家居设计铺头，今日我哋行过日街、月街、星街，除咗感觉得到就系电力嘅蓬勃之外，不如感受一下日月星辰带俾我哋嘅温暖啦。 早晨啊，今日咧9:09啊，好同大家讲讲咧，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6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30点啊，纳指跌得多啊，跌144点啦。咁啊，至于咧港股方面咧 ，ADR 啊按比例计算跌22点啦。咁啊，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都系轻微低水少少嘅，咁睇嚟今日市况咧都系平平稳稳啦，唔算有太大冲击嘅。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咧，嘉明请到一位好好嘅好朋友，其实咧我都好欣赏佢，尤其是系佢喺生日之前嗰一晚嘅一个大 party， 去到庆祝佢一首新歌嘅正式推出嘅。不如等我嘅呢位好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smine 殷世瑜。 Hi Jasmine。 Hello。 首先好恭喜你 Forever 19非常之成功、哦。 多谢 ，thank you， thank you。 不如同大家讲下点解呢一首歌会有个创作嘅灵感，个意念系啲乜嘢呢？ 咁呢首歌咧，我想表达就系长大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 ups and downs， 同埋接触唔同嘅 environment， 咁都系会影响到你 or 改变。 嗱，关于咧殷济如咧，我同小白可以讲解一下啦。佢就系咧呢个宇宙最强啊！ 我要打10个， 系啊，我要打10个啦，系啊，咁啊，即系嘅后裔啦， 系啦。 咁究竟咧，嘉明啦，同阿殷济如嘅访问咧，个内容系啲乜嘢咧？咁啊，一齐咧，依家先系立即放送俾大家听吓。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咧，嘉明请呢位好好嘅好朋友，其实咧我都好欣赏佢，尤其是系佢喺生日之前嗰一晚嘅一个大 party， 去到庆祝佢一首新歌嘅正式推出嘅。不如等我嘅呢位好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smine 殷世瑜。 Hi Jasmine。首先好恭喜你 Forever 19非常之成功、哦。 多谢 ，thank you thank you。 不如同大家讲下点解呢一首歌会有个创作嘅灵感，个意念系啲乜嘢呢？ 咁呢首歌咧，我想表达就系长大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 ups and downs， 同埋接触唔同嘅 environment， 咁都系会影响到你 or 改变你。And so 呢首歌，我想所有人记得十九岁嘅自己。 然之后永远停留喺十九岁，但系又唔系话停留地唔进步、哦，系即系记得翻十九岁嘅自己，原本系想做啲咩啫？ 系啊系啊系啊，梦想啊、目标啊、achievements 啊。 我知道有啲歌词其实你自己都好中意，成首歌有好多唔同嘅好精警嘅句语。你有冇话边一句歌词而家呢一刻特别中意嘅咧？ 我最中意In your eyes, I needed to come in first and never second place.、But this whole time, it was just all about me running my own race. 哇，要消化一下先，真系要消化一下先。 系啊， 好深啊。其实要写一首讲自己，即系未必系唔想成长嘅歌吓，只不过系想永远记得个中初中嗰首歌嘅时候，点样去描述呢个咁复杂嘅心情呢？ 咁其实我十八岁就嚟十九岁，有呢个 idea of Forever 19，and 我记得我当时喺Boston 读紧书，咁我同我朋友倾偈 ，and I was like, oh my god， 我十九岁就嚟二十岁，好快，我好惊啊！咁我同佢讲，我应承佢，我一定会写一首歌叫 Forever 19，just watch me。咁嗰一年咧，我唔知係咪想寫一個好 hyper 嘅 Forever 19，好年輕嘅 vibe， 或者係一個好 personal 好慢一首歌。咁我記得2023年尾我就彈緊琴，咁彈下 ，and I was like why not both？ 咁我就好快寫。 系，就将呢一种咁摇滚嘅声音，加埋一个好个人抒情嘅感觉，全部集中埋一齐，好犀利啊！其实喺创作嘅过程入边咧，我记得听嘅时候咧，第一次听咧，有一种声音好抢耳嘅，就系个吉他 solo。 系啊， 系点样揾到呢一位咁神级嘅吉他手嘅咧？ 最中意呢个 guitar solo， shout out to Leo。我其实我debut 嗰時，出道嗰時，我喺新加坡咁同佢，佢幫我做一個 backing， like a back me up， basically 幫你伴奏。 係啊係啊，我唱咗 IDK 同埋 It's Not You It's Me， 其實都係我 TBH 嗰個 album。咁我就覺得佢 like 彈得好好，and 佢同我的 A&R Tat 都認識的，所以 it just naturally happened。 我之前有聽你講過，原來 Beyonce 都是你偶像來的。 是啊，我最喜歡 Beyonce， 我覺得 like 對我不是 like 我最喜歡是女強人，其實從小我媽媽我阿姨我婆婆都是照顧我，所以 I'm always surrounded by 很女強人。And yeah， 我覺得 Beyonce 跳得唱得都可以創作音樂，而佢嘅表現嘅風度好 powerful。 我諗 Beyonce 都係眾人偶像嚟嘅。 Yeah， 如果有機會可以睇過一次演唱，演出都會好開心喎。 係啊， 你都未有機會睇過。 Actually，我細個其實睇過，不過我太細啦，唔記得咗。I'm so sad。 唔緊要，希望遲啲有機會。 係啊，係啊，係。 嗱，跟住又講下其他唔同嘅一啲影響啦。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問過你噶啦。始終由細到大有咁出名嘅父母咧，係點樣嘅感覺嘅咧？ 其實 ，like 好多人係問我嘅 ，but I always 覺得 like。我父母就是我父母咯，like I think 每一个 like 十九岁嘅 child would see their parents as their parents. Yeah, and so, sometimes, I have some friends who would say, "Oh, you, your dad is my idol. I really admire him." And I say, "Hi, me. I also really admire my dad. Let's admire him together." You most admire your dad in which movie? 我最欣賞呢幾個年呢，而家大個咗，咁我鍾意追龍，追、我覺得你係70年代同埋嗰個音樂，你係好一個好 cool 嘅 like story。我記得我細個呢，我爸爸媽媽唔俾我睇佢嘅電，我爸爸嘅電影，因為好 violent， 好多血腥暴力。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就睇 one movie from him， 就係一個 break dance 跳舞嘅電影，所以我從細都知道我爸爸對 break dancing 好叻。 完全冇諗過甄子丹跳 break dance。 係啊係啊，He's actually really good break dance 同埋 locking 咯。係啊係啊， 所以原來打功夫嘅底子就係跳舞嘅底子。 Maybe 係咪咧 ？Maybe that's 嗰個 answer 啊。But 我覺得我最欣賞我爸爸係對工作好努力。 我相信你应该细个都有试过去探爸爸班，可能有去过片场咁样。你又有冇谂过拍电影咧？ 我暂时冇，因为我而家好 focus， 我嘅 passion 系音乐，但我都好中意舞台剧。咁我细个咧，我都会参加呢啲学校嘅舞台剧，我都好中意 like 嗰啲歌。And 所以我记得我喺Berkeley 嗰陣時會自己一個人去睇啲 shows 啊，然後感動就會喊，所以你啊 ，that's why 我覺得將來我都想試一下，但暫時冇諗到。 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你嘅呢一張專輯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好另類嘅作品，似乎一首同埋另一首咧係完全唔同嘅風格嘅。咁喺揾到你自己嘅聲音嘅過程咧，我相信都係幾特別嘅。可能我聽你聽嘅作品又會比較多啦，個種類又比較多啦。咁喺揾到你自己嘅聲音嘅時候，譬如話 TBH 咁先算啦。睇你嘅 music 嚟，哇！你好跳得嘅喎，原來。 Thank you， 我細個咧學咗拉丁舞、，but like you know just 玩下啫。But 我14、15歲咧就好 admire 呢啲 performers、like Beyonce or Britney Spears。而家好鍾意 Victoria Monet， 就唱得跳得，所以我就14、15歲開始。學跳舞， 希望遲啲有更加多跳舞作品， 係 咪啊？據聞有啲新嘅動向喎，係咪嚟緊有個新嘅 music video 都係呢一首歌啊？ 我12月其實拍咗一個 new choreography， 係型嘅 version。其實我嗰陣時咧有一個 dance break， 我係 like on the floor， 咁我扭親我嘅，到而家係幾？ 都未好翻， 系都未好翻，但其实已经出咗嚟啦 ，like right before Forever 19。But yeah， 我想 like 大家可以睇 the new choreo。我喺 Paris 练咗呢个 choreo，Paris 酒店 喺酒店入边自己跳。喂，其实巴黎对你嚟讲都系一个几好嘅地方，因为你除咗喺酒店又可以练到舞啦，仲系你系飞去巴黎嘅时候喺机场又有啲即系创作灵感，突然之间走出嚟。系，但系你嗰阵时喺机场系已经谂到一个音乐 video 嘅创作。 系啊系啊 ，and then 我等紧飞机有2-3 hours，I was just like I'm gonna do something productive 。 你好中意做嘢喎，咁樣 係啊！真係我係一個好 workaholic 嘅人，所以 I think 今年咧，我嘅 resolution 就係 more balance life 咯 ，more balance work 同埋 social life 平衡下先要，唔好淨係掛住做嘢。通常嚟講，新人一入行咧就會搏到盡，咁但係你已經有呢一個嘅感受，覺得要平衡下，其實幾好喎。 I guess so， 但我盡會 try my best。 係。 嗱，咁其實喺今年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啦，農曆新年最冇啦，咁然之後都係只係二月份嘅時候啫。2024年，我哋會見到 Jasmine 有啲乜嘢嘅新進展、新嘅動向咧？ 我覺得last year 我嘅 album 咧，我係 more explore 唔同嘅風誒，唔同嘅 styles 同埋角色啦。But this year I think from Forever 19開始咧，我想多啲表達我自己嘅風格 ，and 我自己方向都 like more and more 清楚。 嗯，都係一個音樂型嘅探索過程嚟嘅。 係， 祝你順利，祝你一路探索一路更加開心地發掘自己。 Thank you， 多謝你啊 ，Jasmine。 Thank you。 It's hard to put in words so complicated how I'm feeling. One blink and suddenly another year, another season. You're always looking to the future, what I can improve in. The ones that we admire, I just wanna be like them. Oblivious, I'm not, just didn't talk when you were speaking. So serious, you started taking over all my feelings. And that's the reason my mind went from zero to a whirlwind. Got me second guessing who I was and who I wasBe. Maybe I should take a break, or I could throw it all away. Cause I am not what you see, so it's all good to me. Today's the day that I realize. 他名字是殷濟宇，有這首作品 Forever 19。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下攀岩运动。原来攀岩呢项运动系现代登山运动派系衍生出嚟嘅一种攀登陡峭岩壁嘅运动嚟噶，更加可以话系一种通过专门攀登技术训练，以及咧就利用各种唔同装备、保护同埋攀登嘅工具，先至能够克服得到地心吸力嘅运动。喺1987年，国际登山联会规定正式嘅国际攀岩比赛必须咧就喺人工嘅岩壁上面进行。人工岩壁的发明令到我们可以摆脱对自然形成场地的束缚，推动了攀岩运动的发展。去到20世纪中期的时间，攀岩已经成为一项真正的体育运动发展了。看回历史，1947年的时间，前苏联成立了第一个就是攀岩运动委员会，更加在第二年举办了第一届的全国性攀岩比赛，也是世界第一次的攀岩比赛。去到1974年，攀岩也都被正式列为国际体育竞技项目了。近少少了，2018年印尼雅加达第18届的亚运会也是第一次将攀岩列为比赛的项目。而在上一届日本东京2020年的奥运第32届的比赛上面，攀岩也都第一次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攀岩的比赛项目有速度赛、攀石赛、难度赛和个人两项全能赛。竞赛的选手一定要克服高度、耐力，展现出体格的力量，才能够得到好的分数。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刨下身。我是小白白元豪。 晨光追踪31。 嚟到2月21号星期三呢个时候，梗系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今集咧继续啦，继上个星期咧，我哋邀请到呢个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啊孙东局长上嚟同大家盘点下佢嘅政策。佢会咧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分享下现时啊本港初创嘅发展情况，政府又有啲乜嘢政策协助咧呢啲初创嘅成长。咁另外亦都会讲下咧大湾区点样咧可以同我哋发挥呢个协同效应啦，又会探讨一下咧关于呢个基础建设同埋咧网络保安的问题。咁啊，最后啦，亦都会咧，即系简介一下咧一啲重点嘅政策。咁啊，等我哋市民大众，特别系有关创新上面嘅朋友咧，去到了解更多佢嘅政策嘅。记得今晚7:35要留意呢个盘点政策啊！ 是啊，我哋记得要留意多啲关于社会嘅政策啦，因为我哋会可以帮助到我哋睇我哋嘅行业发展啦，或者系点样做到一啲投资啊，尤其是佢有讲到一啲，譬如帮助一啲初创嘅成长啦，或者点样同大湾区有一个协同效应啊，咁一定系帮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咁同埋呢个网络保安问题咧，呢个真系一个非常之严峻嘅问题。 嗯， 系啊，最近咧先俾一个大学嘅 lecturer 同我讲，佢话其实你发唔发现咧？我哋电脑都会装防毒软件，但系你部电话冇装过， 又系、哦。 但系其实你系用电话多过用电脑噶， 又系、哦。 系咪啊？所以咧，我哋大家可能对于网络保安呢个议题咧，本身我哋就知识上系比较弱少少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究竟政府有咩政策去帮助我哋咧，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嘅医生与你，今集系讲啲咩咧？ 今集咧讲嗰样嘢咧，好似好普通，但系又可以好严重嘅，就系讲呢个咳嗽嘅问题。咁啊，咳咧，即系好多生活里边咧，搭车又有，翻工又有，都见到好多人有咳噶啦。但系咳咧呢样嘢咧，其实有好多人咧有唔同嘅处理面对手法噶。嗱，有啲人咧就自己买啲成药，话有啲咳药水啊，咁样嚟医翻好啦。咁但系咧，有啲咧仲 keep 住咳噶嘛。咁但系其实原来咳嗽咧，可能系即其他健康問題嘅先兆嚟嘅，特別係嗰啲咳到唔斷尾嗰啲朋友咧，即係影響到日常生活啊，日常嘅作息嘅話咧，真係要盡快去睇醫生啊！咁啊，另外啦，即係引起咳嗽嘅原因，頭先講過啦，其實相當之多，有啲可能係即係感冒啦，有啲係過敏啦，甚至乎嚴重起嚟咧，可以係肺癌噶。咁啊，究竟係啦，究竟咳嗽邊一種咳咧係一般感冒咧？边一种咳咧就好危险，要尽快求医咧。我哋点样分咧？边一种咳系有疫苗可以预防嘅咧？嗱，我哋就咁即系未必识得分噶嘛。咁啊，今晚医生院里咧就请嚟一个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咧引致咳嗽嘅唔同原因，特别系啦唔同嘅咳点样去到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嘅。如果呢一刻你本身都系咳嘅，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是咳的话呢，记得今晚8:00要看医生与你啊。 而家身边呢都真係几多人咳嘅，无论我哋搭火车啦，搭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係去到 office 呢，总係会有人咳。咁但係咳呢又有分好多种喎、哦。有啲人呢咳得最多係咩呢？食烟嘅人。 係喎、 哦。真係身边有好多食烟嘅人呢係咁咳。咁但係我又唔知佢呢一种叫做有冇问题啊。即係有時我喺度諗，咁佢食煙佢咳，可能其實對佢健康有啲多影響，但係應該未去到要睇醫生啩。但係咧，我頭先有講到話，可能係有肺癌嘅喎、哦。咁食煙又真係好容易有肺癌。 食煙本身就應該首先戒煙嘅。 係啦，啱啊。 應該戒煙啦。 根本就唔應該食煙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當你真係上咗癮啦咁樣，咁究竟點樣知道咩咳？先是真的影响到我们是说真的很危险，你真的要去医一医呢，就一定要留意今晚8:00的医生原理了。今天不要唱、我们听日再讲过，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00到10:00，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6:00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哎呀，潮潮湿湿啊！呢段时间，不过就今日都算系好 happy 嘅、啊，朝头早诶开年啊， 系啦系啦系啦， 唔错唔错，又舞龙舞狮，希望咧周年旺盛，咁亦都咧叫做龙精虎猛， 大家都身体健康， 驱走嗰啲湿气咁样。嗱，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噶，头先都有讲啦，早晚沿岸咧都有雾，同埋两阵嘅微雨啦，日间系温暖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依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啟德一個住宅地盤發生冧棚架工業意外，造成兩死三傷，勞工處正係調查意外原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士文說，已經與事主家屬聯絡，亦都有家屬由內地抵港。蕭士文說，冧落嚟嘅大面積圓空式棚架，初步知道屬於臨時後家。佢關注承托力同支撐點，以及地盤嘅巡查同監管是否足夠。佢又話，涉事承建商曾經發生工業意外，佢關注安全文化是否出問題或者監管不力，認為政府需要檢視。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梁子榮表示，關注意外之中的棚架是臨時加設在外牆，初步懷疑未符合標準，但是有待警方和屋宇署調查，以找出意外成因。立法會舉行第十三次前廳交流會，由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帶領多名官員出席。政府說，希望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完善打擊網絡和電話詐騙案的措施等的議題與議員互動交流。法國總統馬克龍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新華社報導，王毅表示，中國堅持高質量發展，推進高水平開放，將會繼續向包括法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開放市場，希望法方亦都為中國在法企業營造公平公正營商環境，提供積極正面和穩定長久的預期。王毅又說，當前國際局勢亂象頻生，熱點問題複雜難解，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中法同為獨立自主大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多極世界之中的重要力量，應該加強戰略協調，深化戰略合作。馬克龍說，期待和中方共同籌備好今年的高層往來，期望雙方以法中戰略對話為契機，落實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的重要共識，進一步建設持久緊密的法中關係。法方一貫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這個立場明確清晰。面對全球挑戰，法國堅持戰略自主，願意和中方加強戰略協作。俄烏衝突爆發兩週年前夕，俄羅斯宣稱在對烏克蘭的攻勢之中再取得新的軍事勝利。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與總統普京會晤的時候確認，俄軍已經重奪位於第聂伯河俄方一側的克林基，並且清理烏方建立的橋頭堡。普京在提及俄軍上個星期奪取的東部重鎮阿夫傑耶夫卡時，指烏軍下令撤離時，烏軍部隊已經開始行動，形容烏軍部隊撤退是一次混亂的逃亡。普京說，整體而言，俄軍在阿夫傑耶夫卡取得絕對成功，他對此表示祝賀，又認為俄軍需要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但強調對此要做好充分準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64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9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82.6跌1.6，友邦保险63.6跌1.5，阿里巴巴72蚊跌1.5， 汇丰控股63.2升5.5，中国海洋石油15.74升1.6，中国银行3.1跌系升3仙，美团72.95系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50.05，瑞士法郎0.882，加元1.353，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8,285点，跌78点。港金报18,8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5.18美元，卖出202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比较挤塞。咁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咧比较挤塞，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依家排到民安队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翻去蝴蝶谷道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明爱医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咁仲有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陈大师作曲，林家谦作词，林海峰主唱，陈奕迅。国际孤独等级，作曲汤宁山、范子谦，作词黄伟文，主唱 Garrett T。 不怕寂寞，流连起火就过，喜欢孤独。 大开眼界，作曲 Jamie 张，作词若云，主唱 Gigi 严明希。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冬毅，我向你保证，由今日开始，我真的不会再见你哋郑家任何一。 喂，你做咩啊？ 我呢一巴是帮郑西决打的，你哋翻去啦。 作为郑家大家姐的郑冬毅，对细佬妹的爱并冇因为年龄而减退。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二月廿四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根据非正式统计，我是全国二台生得最高的那个，所以你只要恶高头就可以见到我的了，约定你元宵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晨光 Morning Call， 继续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啊！嘉明啊 ，Vicky 同埋阿 O 同埋小白都喺直播室同听众朋友倾下偈。 系边位啊？ 王小姐 ，Hello， 早晨，王小姐 ，Hello， 早晨， 你好啊，王小姐， 系你好， 你好， 做咩咁静咧？你嗰边个环境吓，啱啱起身啊，系咪啊？ 我五点钟起身去游完水翻嚟啦。 哇！游早水好健康、啊。 哇！你苗条嘅身形哦、啊，应该有、啊。 由声音嗰度都感觉得到你嘅身形系苗条， 系嘛？你跌咗眼镜啦。 系，但我又想问一下你，今日打上嚟个目的系咩先？讲嚟听下，有冇啲祝福要讲噶？ 一我个孙 系 Sam 今日生日。 阿 Sam 啊！ 系 阿Sam 仔， 系啊， 几多岁啊？二十岁啊？ 系啊系啊。 哦， 咁啊，希望佢读书好啲啦。啊， 系 已经好好噶咯，再好啲系嘛？上去再好啲。 唔系啊，佢读紧大学嘅。 哦。见 到咧，好似咧成日我问嘅嘢，佢都成日话要温书啊，唔得闲睬我啊。 哎呀，但系难得啊，难得有位大学生同你讲佢系去温书啊，其实好难得噶。 系咯，又唔系打机，又唔系去玩啊嘛。 唔系噶，有时都打机噶。 咁打机都好正常啊， 都要放松下嘅。 系啦，你睇我哋晨光团队嗰位大学生啊，我都冇见佢读书嘅，系咪？ 佢打機成日打機，我問佢，我話你成日打嗰啲嘢咧，嗰啲公仔走嚟走去都走，翻嗰度都走唔喐嘅個，都起而係咁啊嘛。 哦， 大家就喺度估緊佢打開咩 game 啦， 諗緊玩咩 game 咧。 係，但係我唔知佢係咩 game。去喺个电视度打嘅。 哦，咁都好啊，一对住个大电视打几开心啊，净系对住个电话仔啊。 或者自己屈喺房度，咁大家都唔知佢做紧乜啊嘛。 系啦。 比较少啲，咁咧我就有时收咗工翻嚟见到佢咁啊，问佢乜嘢，我话点解个公仔日日都系走嚟走去走翻嗰度啊？你噶？ 你下次同佢讲话，你都想玩，跟住一齐玩。 唔系我冇兴趣嘅，玩电脑啊，玩收音机，唔系玩电话嗰啲，我冇兴趣嘅。 你有冇试过嬲佢同你一齐去游早水啊？咁 冇，佢仍肯去西嗰时候，我有同佢去游水。但系大个咗啲嗌佢，佢就同我讲话好危险。唔俾嗌我唔好去。 哦， 我就喺麗城花園對面嗰度遊啊嘛，好多人遊噶， 係啊，嗰度係人多，係啊， 係啊，我都要恭祝我哋嗰班水友咧身體健康，日日有水遊。 好啊，水友啊，好中意啊， 系啊， 系啊，好开心啊，同你哋 系。不过都温馨提示，如果游水最好去嗰啲咧，有救生员嘅泳滩，知唔知道啊？ 唔係啊，因為我哋喺青衣住啊嘛。 我梗係知啦。 但係咧，你未必係咁得閒去到咁遠地方啊嘛。我哋每個人都帶住個水泡嘅。 嗯，哦，咁啊好多。 啊，帶住個水泡，即係自己會自己注意量下。 嗯。 啊，同埋咧，如果有船喺度過咧，我哋個個都好關心。喂，唔好游出去啊！係 啦， 係 啦， 係 啊，成班。 所以有一班水友都好嘅。 好重要，所以你啱 嘅。大家可以互相提示一下。 係啊， 係啦。 見到啊。我成日踩單車嘛，有時話單車妹早晨，阿靚女早晨，咁好開心。 其實真係一句咧，好開心氹下人嘅説話咧，就全日都好開心噶啦。哇，你都好犀利喎！你又游水， 游水 又 踩 單車， 喂，游水踩單車，你爭跑步變三鐵 咯 喎。 咪係咯， 係 咯。 嚇！ 唔得，因為我唔。我只脚痛，腰骨痛，唔行得，所以我要去游水。 哦，你睇下有冇啲两铁系玩游水同踩单车咁，你咪去 skip 咗跑步， 赢 晒啊？点啊？ 唔得，我哋游嗰啲咧系自己游自己咁玩嘅啫嘛，唔系话即系嗰啲。不过咧，我早几年咧都有漏嗰啲水友咧，喂，我哋不如去报名去啊咩话？冬泳啊，即系 渡海泳， 渡海泳。 系啊，系啊！ 哇，去咗试下咯，如果觉得好玩嘅，咪试下咯。 我嗌我先同我上网睇报名，我个先话，我费事你游咗一阵间啊，俾人拉你上船啊。 哦，咁唔紧要，咁上船都系为咗安全啫。 系啊， 游都咪游咯，参与都系第一噶， 参与已经开心啦，成件事。 系啊，我话诶，趁我而家仲有气力，我可以参与啊嘛，我唔系自作系扬 啊， 我 系啊， 我自作系呢个 玩下都好啊， 系 啊， 佢唔肯啊，佢话咦？ 我认同， 你咁都制咁， 系啊系啊， 佢担佢着紧你，系 佢都系关心你啫，系啦。啊，黄小姐，你除咗孙生日之外，仲有冇其他亲朋好友生日啊？ 啊，我细佬，我细佬又啊，不过系旧历嘅二月，我侄女又系旧历二月， 系 咩啊？孙个契婆咧就系新历三月生日， 系。 吓，佢契婆对佢好好噶，佢好锡佢，啊，佢契婆好锡佢， 咁啊好啦，多啲人锡嗬， 系啊，都几开心啊，希望啊契婆身体健康啦， 好啊，咁我哋成个神公， 唔系啊，契太婆啊，契太婆九啊几岁嘅啦，吓，有时我话契太婆你而家好咩？孙啊嘛，唉，老人家系咁啊啦，算啦咁。即系我话有时候契婆咧，唔系契太婆咧，成日都咩成喺，即系佢行唔到起唔到身噶嘛。我有时会同佢冲凉啊，成咧，话诶契太婆而家好淋尽啊。 哦，咁啊，年纪大咗系咁噶啦， 系 咯，年纪大咗系咁， 就互相帮忙咯。 系啊，阿孙仲执翻我转头嗌我算啦，系咁啊嘛，咁啊，佢。反而阿孙咧就好有爱心， 咁啊好啦，唔怪之得你专打电话嚟祝佢生日快乐， 都系喺你学嘅佢啲爱心话俾你 听。Sam 哥，好嘢啊，祝你 啲嘢 生日快乐，关关过。 喂，仲有一样，阿契婆嗰个孙嗰个女咧就移民咗去加拿大， 系 半年前咧就生咗个肥仔， 系 祝阿肥仔生日咩啊？身体健康， 好啊， 大哥长大， 好咁我哋一齐听歌咯，多谢你电话， 好倾啊你，好啦， 多谢， 拜 拜。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谁人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无用扮演，其实。 实我亦有点信就开始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烈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犹若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 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遮掩，即使我也不堪的形状，打开手心会有汗，我信你会变异我更说还是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灵魂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说的需要。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咧，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啲小朋友又好中意食嘅嘢，就系嗰啲美式炸鸡堡。 哦，啖啖肉， 啖啖肉啦，咁啊亦都可以自己整嘅。咁、如果你话我又想light 少少嘅，健康啲嘅，咁自己整就可以选择嗰个份量啦。如果你中意啲肉系嫩啲嘅话咧，咁你可以选择雞髀肉啦，咁如果你想啲肉係有質感多啲、健康啲，你可以選擇雞胸肉，係啦，咁啊適隨轉變嘅。咁啊個做法其實原來都好簡單，真係可以喺自己屋企咧就叫埋小朋友一齊整嘅噃。 哦，好喎、啊。 係啦，咁啲雞堡啊點整咧？準備嘅材料當然第二，你可以選擇雞胸肉定還是雞髀肉先啦。 係。 好，然後咧我就會準備定薯仔。薯仔咧就买拳头咁大个到啦，其实你薯仔嗰个比例同呢个鸡肉嘅比例咧，大概都系一比一嘅，即系薯仔几大你就揾翻几大嚿嘅鸡肉啦。 好， 冇错。咁然后咧，我亦都会准备定洋葱，洋葱我就会准备四分一个嘅，咁啊将亦都会准备定一粒鸡蛋，咁啊鸡蛋跟住仲有生粉啦、盐啦、胡椒粉啦，样样嘢咧都准备定少许。 好， 咁你就喺个搅拌机嗰度咧就放晒入去先。好啦，咁然后一个最重要嘅步骤咧就可以叫小朋友做啦。 禁制， 或者扶住佢。 亮灯仪式，噔噔。 跟住就会听到一啲声音， 咁佢又可以扮啦，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即系当然会搞埋一劈啦。咁其实本身嗰个鸡堡嗰个肉同埋个浆咧，就系咁样完成噶啦，就系唔需要好多技巧嘅啫。咁啊已经可以准备到。咁啊你准备就搞完之后咧，咁啊如果你想卫生啲，你准备定手套啦。因为呢个时候就可以俾小朋友咧发挥佢嘅艺术天分啦。嗱，你可以准备，有啲朋友中意定准备定啲帽嘅，例如飞机啊，有啲可能圣诞树啊， 心 心啊，心心啊。如果你过年嘅，可以准备啲龙形嘅嘢啦， 利 是或者你就咁用手叉个正长方形，你都可以话佢系利是封， 咁都得。 圆形就一个吉。 系啦， 又得 圆形就一个吉咁样，或者猜到嗰年精，我就话佢龙嚟嘅，系啦，佢飞紧，飞龙在天， 碎晒咁样又点样？桃花嚟嘅， 系 树先， 系啦，咁啊可以各施其色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花款喺度嘅。好啦，咁啊准备定呢、這、一个一猜到一嚿嚿嘅鸡堡之后咧个样啦，咁你亦都可以用焗炉啦，或者你可以炸啦，甚至乎系气炸锅。咁当然气炸锅亦都系最快就搞掂啦，炸都快，咁啊炸其实。 實油咧，可能大家一諗到咁大盤油，咁第一就浪費啦，第二就會覺得油咧，始終如果小朋友開始抌落去嘅時候咧，就會驚小朋友。我細個都係嘅，我如果幫爸媽媽去煮嘢咧，好中意炸蝦片嘅我媽媽，咁蝦片我就好中意放落去嘅，但放落去嗰下我又好驚啲油會彈上嚟嘅，係啊，所以就攞定嗰個鍋個蓋。就做盾牌，系啦，好似美國退場咁樣，我嚟保護住。咁所以話如果有啲新嘅煮食方法，就譬如氣炸鍋咁樣，咁你都係放定入去，就推翻個盤入去，跟住就已經可以炒一層油咁樣。咁大概都係180度就15分鐘，又等佢咁樣。咁出嚟嘅時候就已經係好香脆。亦都係有自己調過味嘅一個雞煲嚟嘅，咁我覺得同平時市面上買嘅唔同嘅就係第一，你個味你可以自己調節啦。例如如果我想啲鮮味重啲，你可以喺洋葱個份量上面就俾多少少嘅，係啦，你中意辣味感重啲嘅香口啲，你可以胡椒粉亦都落多少少嘅，咁所以就可以自己調節一下，同埋都應該會係會平過你自己喺街嗰度買啲現成嘅雞煲去食嘅。 咁就可以大筆金錢去調嗰個醬啦。 冇錯啦。系啦，咁所以呢个我觉得都几好。咁啊，货小朋友嘅零食嚟讲啦，或者有啲小朋友中意呢个送饭嘅， 系、 哦，虽然我觉得怪怪地， 都系趁薯条多啲哦， 都系趁薯条多啲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一个自制鸡煲啦。 我的享乐时代。 每个人咧冲凉嘅时间都唔同嘅，咁为咗健康着想咧，我而家最近咧就系夜晚冲凉，朝头早就洗头。你哋有冇呢啲咁特别嘅冲凉方式？ 我朝头早就冇办法冲凉啦，因为真系都太早，系啦。但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咧，就学习咗我妈妈嘅习惯，就系朝头早都会冲一冲凉。系啊，咁系个人会精神啲嘅。 系啊， 咁所以嗰段时间咧，我啲皮肤就好干啦，因为早晚都会冲凉。 我咧就系夜晚唔冲凉就唔中意上床瞓觉嘅。 诶、欸，我都系啊！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出咗街一日咧，都有啲污糟咁。冲完个凉，即系再加上一个啱嘅水温咧，会更加容易入睡啲。 系啊， 所以我就中意夜晚嘅。 系啦、啊，咁所以原来咧喺瞓觉之前冲凉，定系还是醒咗之后冲凉咧，都有唔同嘅研究噶。嗱，首先我哋咧就会就睡眠而言先。 好， 即系如果你想瞓得好啲咧，就好似嘉明咁啦，夜晚。可能喺瞓前30分鐘咧就好沖涼啦。咁、如果你話要洗頭咧，就一定要吹乾個頭先至可以瞓，就唔好濕滴滴或者半乾，就係、是、乾咗少少，但係啲筋咧仲濕滴滴咁。 其實我都冇吹頭嘅習慣噶啦。 系啊， 系啊， 你短头发都 OK 嘅， 系啦系啦，但妈妈就会一定要叫两个小朋友系吹翻干先得嘅。 尤其是啊，姐姐啲长头发比较长， 系啊， 系啊，系 过膊头， 系咯、啊，一定要吹干、啊。 我帮你扎边，仲搵个粉红色嘅橡筋。 哇，你呢个爸爸， 咁佢都要够潮先受得到嘅， 行唔行到出晒面啊？ 唔系，咁咪型啊嘛，我觉得佢咁样。 系啊，系型嘅。咁如朝头早起身。之后冲凉咧，又会有令到我哋咧喺开始整个一日嘅时候咧，都有充满精神嘅、哦。咁、但系如果咧，好啦，就头发嘅健康而言咧，佢就话啦，其实系应该咧系朝头早嘅时候先洗，系会好啲嘅、对于我哋嘅头皮啦，我哋嘅头发啦，都会好啲嘅。点解咧？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啱啱我哋都有讲过啦，如果夜晚洗头嘅时候唔干。就咁样就瞓咗啦，然后咧就会好容易令到我哋嘅头发系受损，然后我哋瞓咗喺个枕头嘅时候会点样啦？啲头发同个枕头会摩擦啊嘛，亦、都会令到我哋嘅头发咧唔好嘅。咁所以咧，如果可以嘅话，就朝头早咧先洗头，等佢自然风干，都唔使一定咧系要用热风筒嚟到去吹。 难啊！而家现代人好多时个头都会喷啲 hair spray 啊、落泥啊， 都系嘅。如果你要有造型嘅话，系啦。咁我最近咧就系因为咁样睇咗呢一个嘅。研究之后咧，我就尝试下夜晚唔洗头，就第二朝起身先洗头。 试咗啊？ 系啊。做咩啊？ 有冇改善咧？你觉得？ 我自己觉得头发系健康咗嘅。点解咧？因为我以前系好易断头发。 但枕头有冇臭咗？ 我用毛巾垫住。 有啲人要用丝巾噶。 诶、咁我又冇个毛巾啫，因为毛巾就算我出去去旅行都好啦，我一定系要攞毛巾又或者一件衫嚟到垫住个枕头，我先瞓得到噶。如果唔系，系嗰啲心理嘅感觉嚟嘅。我自己觉得垫住毛巾咧系会好啲嘅，即系就算咧系夜晚洗头都好，因为有阵时候搽 cream 都会污糟噶嘛。